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朝头早。今日系6月4日，农历4月28日，6:09嘅早上。出边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水平啊。船仔翻嚟嘅时候咧，出边咧都系冇落雨嘅。咁不过今日天气咧都系唔算太好噶。今日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时间都系有骤雨，局部地区嘅雨量甚至系有时较大添，咁所以大家可能要带翻把遮啦。不过应该就未去到话要带把好大嘅遮嘅，缩骨遮应该都 OK 嘅。不过同样啦，都希望今日咧，大家今日遇到嘅天气咧都系好啲，唔好落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喺生活嘅时候谂得更加多，就系、希望我哋心情更加好。咁不过如果从我哋人生嘅角度去谂嘅时候，其实最重要反而系我哋面对唔同事情嘅心态。如果一个人可以令到自己经常系维持一个好似小朋友一样咁纯洁嘅心灵，用乐观嘅心态去做事，用一个比较善良嘅心去做人。光明去坦荡的时候，其实他的一生多数都会比其他人开心一点，因为他的心里面是有光的。有光的人无论是身在何地都好，身边一定是会觉得自己遇到的事比较多，因为是取决于你的心态。所以希望大家的余生，你和我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态，希望大家都可以储存多啲快乐嘅时刻，令到我哋都可以维持一个好嘅心情，做一个心入边永远都系有一束光嘅人。读书、跑步、努力工作、关心自己嘅身体，做好晒上面嘅嘢，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好、更加美丽嘅自己啊！ 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背对着你如此漆黑，忍住疲惫，睁开眼打开窗，才发现你就是光芒。有一束光，那瞬间指着满头的字眼，你的时间是亮点，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握你的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一亮，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逆着光，沿着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提一提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外面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即是低至到中级度水平。今天讲一下水塘，其实香港现在有17个水塘，总容量都去到5.86亿立方米。为了维持这个水质，原来水务署会在一些比较多藻类生长的水塘去投放一啲嘅鱼类，原来咧系用鱼去做过滤嘅。咁大约咧，佢哋系会投放30万条嘅鳊鱼、大头鱼同埋鲮鱼嘅鱼苗，咁就利用唔同鱼类一啲叫做摄食嘅特性，咁即系佢哋好中意食呢一个水藻，咁就维持翻成个生态嘅平衡。咁同一时间，水务署亦都会揾一啲叫做鱼务技工，或者我哋成日都见到嘅叫做水塘渔夫，话佢另外一个名。咁佢哋咧亦都会按时利用一啲刺网去捕鱼，记录翻咧成个水塘嘅鱼类嘅数量啦、种类同埋大小等等，去了解翻成个变化嘅趋势。咁另外亦都会利用一啲叫做无人船啊，去监测下究竟。譬如抽下啲水样啦，去做一啲恒常嘅水质检测。同一时间咧，原来全港嘅20间滤水厂亦都系采用咗3层嘅雨质监测嘅系统。咁第一层咧就会系我哋叫做在线嘅水质监测系统，咁就利用水质监测仪咧或者测试仪咧，24小时全自动去睇翻唔同嘅滤水过程同埋水质嘅。咁另外咧，第二层就系用翻个现场嘅主要控制测试啦。咁即系譬如啲工作人员会喺滤水厂即场去检测翻成个滤水过程嘅主要水质参数。咁第三层咧就会系一个全面嘅水质监测啦，譬如系一啲叫做化验室嘅人咧，会定期去抽取唔同阶段嘅水样本，去做翻一个详细嘅物理、化学同埋细菌等等嘅分析嘅，咁啊确保翻我哋而家香港嘅食水嘅质素。嗱，不过咧真系船仔冇谂过咧，原来一开始就系利用鱼类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咁果然咧，成个大自然同人类咧真系互相。 相帮助嘅。咁大家不妨留意多啲香港嘅水质同埋一啲譬如点样悭水嘅小贴士啦。 是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侣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算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指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人流在侧算。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指线。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旧给下半生如寒真恋。事到如今，甜蜜要是永远，再难都打钱，何妨一起放手别缺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这首歌是 Marco 叶振云的《半途而废手册》。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不知道大家厕所入面那道玻璃门，可能是你的浴室那道门，又或者是那块镜会不会有水垢呢？蒜仔呢也都是有的，因为自己刷牙的时候呢是 有时候会弹了水去块镜度，那又没有立刻去抹，那令到呢上面是有一些水垢的。那但是怎样是可以抹得比较干净一点，而且呢就尽量希望它不要再停留得那么久呢？ 咁其實咧係有方法嘅，咁就首先揾一啲叫做廚房紙巾去加入一啲醋，咁然後咧再擺喺個玻璃門留一晚，咁之後咧再揾一塊乾淨嘅布咧抹乾淨就 OK 噶啦。咁不過咧醋嘅味道比較重啦，咁所以建議咧可以將一啲檸檬酸同埋水以1:10的比例去进行一些调配，然后呢再在那个厨房纸巾那里整湿它，贴落块玻璃度呢，隔日再用清水洗了它都没问题的。那不过要提一提大家啦，千祈千祈不要用碱性的清洁剂去做一些清洁，因为呢如果不是就有可能令到个水渍完全都是清不走的。咁同一時間咧，除咗係諗點樣清之外，當然要諗下點樣去預防呢一種嘅浴室玻璃門出現水垢啦。咁建議咧，大家每一次沖完涼，盡量咧都去揾一啲刮刀，將成個水漬咧就去除咗。咁然後再揾海綿咧去抹一抹。咁透過一啲日常嘅習慣啦，日常嘅清潔咧，就可以慢慢解決咗水垢嘅困擾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勤力少少去揾方法咧，去解決呢一個水垢嘅問題。咁跟住落嚟咧，亦都會為大家送上最後一首歌，鄧小巧嘅《討好式戀愛》。 是太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表示配合政府推出好学之道运动，鼓励学校透过校本学习活动，加强学生对礼貌的重视。局方将向学校提供相关的学与教资源和资讯。局方在通函中建议学校设计和礼相关的校本课程和学习活动在课堂内外教授，并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局方说，请学校检视校内和礼貌主题相关的学习活动和资源，以及已举办计划中的学习活动，并在今年10月18日或之前填写相关纪录表，以回复当局。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马德里和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灰尔波共同会见西班牙工商界代表。王文涛说，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西班牙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扩大对华投资合作，共享中国广阔市场机遇。他说，中国政府鼓励国内外企业公平竞争合作发展，中国商务部已经建立外资企业原促会议和协调机制，听取外资企业反映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并会和相关部门和地方共同推动解决。灰尔波表示，中国是西班牙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亦是西班牙企业最看重的市场之一。西班牙政府愿同中方一起加强沟通合作，帮助双方企业将市场机遇变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英国最新民调显示，在野工党可能会以压倒性多数在下个月4号举行的大选中赢得历来最大的选举胜利。英国天空电视台和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预测，工党在大选中可能会赢得下议院650个席位中的422个席位，较2019年大选时多222席，将为二战以来工党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至于执政保守党预计只会赢得140个席位，意味着将比上次大选骤减232个席位。調查又顯示，自由民主黨的席位會由上次大選的8席增至48席。調查又預測，財政大臣侯俊偉、國防大臣夏博斯、下議院領袖莫佩林等內閣成員將會席位不保。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雨勢有時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侯伟新。有次听众在法国打电话来跟妈咪宣布喜讯，她妈咪可以做婆婆啊！不止她妈咪是这样笑啊，连我都好开心，就是这种快乐，所以我喜欢做电台 DJ。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我个女交俾你啦， 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哦。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6:36，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船仔当然亦都继续喺度啦。早晨， 早晨， 你自己用手提电话应该系用得相当之密啦。 我都系已经系重度嘅上瘾者噶。 喂，其实呢个年代冇人系唔用手提电话噶。即系嗱，起码 我个 generation 应该系啦， 我都系啦，我身边应该系冇人唔用手提电话嘅。 诶，咪住先，你嗰种手提电话系指 smartphone， 即系 smartphone 咯、啊。 哦，唔系，咁我婆婆都仲系用紧接机嘅、 哦。我妈妈都系用紧 smartphone 嘅，即系容易啲方便同人沟通啊，即系 send 相啊。咁你婆婆就 send 唔到相嘅。 系啊， 系咯、 啊，我好搞笑嘅，佢系本身有嘅，因为之前疫情咧未要有安心出行嘅，咁、 啊、 就特登买咗一部二手嘅俾佢，咁、 啊、 但系咧佢嗰个 plan 咧又冇数据、啊，于是就结论咧我哋系好搞笑，我哋系譬如想 send 相俾佢咧，我哋系将张相咧影翻俾佢睇咯。 啊 即系直接，譬如我有张相，我喺佢部手机度影张相俾佢睇咯。 哦， 就咁样俾佢 save 低张相， 都得嘅，都系方法嚟嘅。 系啊，但系就会冇咁清，但系原来佢已经好开心咯。 系啦， 因为佢本身系冇智慧手机 嘅。吓，系啊，智能手机又方便嘅，我自己都会用得好多啦。老实讲，都有少少机不离手噶啦。咁我都有个习惯咧，就系、是、佢其实有个 report 嘅，你会唔会睇啊？ 冇、 啊，搞错啊！ 咪住先，乜嘢 report？ 每个星期个电话入边都有个 report， 就话翻俾你听，你到底用呢个电话用咗几多啦？用边一个 app 最多啦？ 冇、啊，但系我系通常几时睇咧，就觉得嗰一期自己用得太多电话啦、 啊， 我先揿入去个 report 睇一睇咧。哇，原来我系今期成日都睇呢一个嘅面书咁、哦、样，例如咁样。啊咁我先會撳入去睇咯。 哦、 你嗰個係會每個禮拜彈出嚟。係 啊，每個禮拜會同我講翻噶啦。 係咩？啲咁嘅嘢嘅咩？ 好人工化噶，我用嗰啲嘢，你嗰啲嘢咁機械式嘅點解？ 嗯，可能你嘅人都比較人工化啲啦。 所以咧，我覺得都係方便嘅嚇。咁啊，但係隨住呢個智慧手機、智能手機咧，其實越嚟越普及嘅時候，都發現好多，譬如你成日睇咁嘅提子啊，即係警方嗰啲咧。嗯都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有釣魚網站，跟住有啲騙徒咧，或者詐騙集團就會 send 個 SMS 俾你，我都收唔少。佢哋用 SMS， 即係要俾無字嗰啲啊， 有啊， 就 send 俾你， 係啦。譬如你個通訊軟件咧已經俾人 block 咗啦， 係啦，又話唔知你幾耐。几多个时间之内你就冇去处理佢嘅话咧，咁你以后就冇得用啦。 系啦，或者你个包裹，如果你嗰期真系咁啱有网购咧、啊，你又可能以为自己真系寄失咗嘅。 吓、啊，寄失咗咪嗱，我个心态我冇乜网购嘅，但系寄失咗嘅心态就系、是、我咁我咪直接主动联络翻 嗰个客服噶嘛，应该系。 系啦系啦。 但系有啲人佢下面有个网址，你会 好。跟住即刻揿咯。 系啊，你会好唉，觉得应该可以揿落去。 系啦，呢、這个就叫钓鱼网站啊，钓鱼嘅连结啊，点解叫钓鱼呢？因为我哋就成为咗一条鱼， 系啦， 咁我佢咧就好似放条脷出嚟，佢嗰个鱼脷咧就系一条 hyperlink 嚟嘅，咁睇下你会唔会揿入去。 我最近睇一篇新闻都几唔系几阴公，应该咁讲，佢系俾人呃钱啊，咁点不知佢俾网上另外一个就扮系律师可以帮你追讨呃钱嘅嗰个人咧、 哦， 再呃多次， 二次呃钱，我知道啦，系啊， 即系我听到系哇，咁其实佢个心都几伤， 即系比悲伤更悲伤啊！呢、這个冇办法啦吓，咁希望佢可以快啲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想你的智能手机啦， 都冇咁多呢一類型，譬如受到黑客嘅攻擊啊，又或者喺個防御方面做得好啲咧，又或者係保持住佢一個比較上良好嘅性能嘅話咧，咁啊有外國嘅研究機構咧，咁啊出咗一個咧就報告。咁呢個報告就話到，當大家去到用智能手機有呢個 tips 嘅，去到俾大家，即係盡量減低呢一個咧就釣魚網站啦、hyperlink 啦、惡意嘅軟件啦、間諜軟件等等嘅攻擊嘅。咁、我覺得睇完之後咧。即是百利而无一害，即是我用这些方法其实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这个报告就说到了，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就会用这些譬如恶意的软件去攻击你的。那你的电话其实不断就去到同个 server 连接的嘛。无论你是经 Wi-Fi, 定还是你自己有月费即是经返那个信号的话，其实你不断同不同东西连接的。那所以呢，你的智能手机其实每分每秒就在用的。有些人就说到了，以前的电话呢悭电啲，我有听过呢个讲法嘅。以前啲电话悭电啲，觉得而家嗰啲嘅 smartphone 咧就好食电， 好似系啊。 系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啊。而家嘅智能电话咧，其实佢个耗电量咧已经系降到好低嘅。不过点解佢会咁嘥电咧？其实最嘥电系个 mon，因为佢个屏幕咧佢要做到好靓啊嘛，咁佢咪要用电去泵佢嗰个屏幕，跟住嗰啲光睇得好靓。咁同一时间咧，佢不断去到帮你接收紧啲信息，其实呢个亦都系好浪费电嘅。咁如果你想悭电啲，其实佢有个悭电嘅模式噶嘛，咁佢就唔帮你收 email， 有好多嘢就唔会帮你做嘅。咁嗰个时候咧，佢就开始会悭电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即系话到俾我哋知道，就系因为我哋嘅电话不断去到工作，咁所以咧，第一而家嘅电池系劲咗嘅，咁但系点解都仲嘥电？因为佢证明咗佢不断去到工作，而呢啲工作咧，有啲系啱我哋，有啲系唔啱我哋，有啲咧呢啲嘅工作甚至乎系会俾到啲不法分子咧，凭住我哋嘅电话好努力去到工作嘅时候就乘虚而入，就可以用一啲譬如诈骗嘅软件啊、间谍软件啊，或者恶意程式啊、钓鱼网站，就系喺呢啲位置咧，就容易 chase 到、侦测到我哋嘅电话，就去到俾发放一啲唔好嘅嘢俾我哋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想对个电话自身嗰个嘅健康，无论系个硬件嘅健康程度，定还是系防止呢啲人去到攻击我哋嘅话咧，最好嘅方法咧 就系唔用啦， 就系熄机。 哦，真系噶。 系啊，嗱，好多人每日都会用个电话咧，咁就可能会转咗好多唔同嘅模式啦。咁但系我哋唔会熄机嘅，唔系好多人熄机嘅。 熄啦，已经。 系啊，因为觉得我就咁揿一揿咗佢就当冇个 mon 冇嘢就当熄咗啦。其实你系要 off 咗成部机，真系关闭咗部机。 但系因为我用埋电话嚟做闹钟，我更加就唔会熄。 其 实 佢会响噶。 吓、 你唔知噶？就算你熄咗机，佢都会响噶。 我真系唔知 道、搞错啊！你唔使翻晨光嘅时候，你试一试，你星期六自己试一试。咁佢咧就会响啦。 唔会服我噶？ 唔会。咁你星期六唔使早起身啊嘛，咁你咪试一次咯。佢真系会响噶。好啦，咁然后你每日都真系熄咗部电话，可能熄咗佢，你可能其实佢就可以俾你即刻开翻嘅。我嘅处理方法就是你都起码等佢几分钟啦。咁等佢完全静止咗嘅状态一阵间，你就再开翻部机。咁你部机咧就会有一个 restart 咁样嘅感觉嘅。系啦，咁你就部机咧好多嘢都会重设啦，同埋原本咧。即系好到我哋成日话咩勾线啊嗰啲咧，可能有啲不法分子已经系侦测紧你部机，但系你部机你平时就咁揿熄个 mon 嘅话咧，其实嗰个连结就仍然喺度嘅。咁你要完全地，你连电源都唔俾佢嘅话咧，咁嗰啲叫做钓鱼网站嗰啲人就 send 唔到嘢俾你啦。 哦， 系啦，侦测唔到你，咁佢就 send 唔到嘢俾你，咁你就可以杜绝咗好多呢一类型嘅情况。咁当然你话我开翻机，佢都会 send 翻俾我，系。咁但系起码你每日做呢个动作咧，亦都可以减少咗呢啲嘅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咧，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到试一试，同埋都系举手之劳啫。 睇到几分钟啫。 系咯，我又觉得熄一熄部机本身对个电话个寿命咧都系有帮助嘅。咁我又基于呢个悭钱嘅原因，同埋唔会俾人呃钱嘅理由，所以我咧其实我每日我都会咁做嘅。系喺我瞓觉之前，我都会或者我冲凉之前，咁我冲凉一定唔用电话啦。咁我冲凉之前就熄咗部机，跟住先去冲凉啦。冲完凉出嚟，部机都熄咗咁耐啦， 系啦，都开翻啦。 咁我唔会几分钟就出，唔会两三分钟出到嚟噶嘛。咁就出嚟嘅时候先再开翻部机。咁我觉得其实咁样咧都 OK 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将呢、這个习惯都可以放喺自己嘅日常生活入边，保障一下咧自己嘅电话嘅健康，同埋保障一下唔使俾咁多呢啲不法分子成日喺度夹住自己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 五分啊，吓出边嘅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8%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啊，今日都会去到25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 想当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由远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思念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线。倘有愿望或底线，天空里未曾飘渺，一寸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一首嘅歌曲，佢系东东陈晓东，哇，好多年冇咁样嗌佢。《苍鹰与少年》，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咁啊，当然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咧会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可能都会提提你啦。今日咧可以攞翻把缩骨遮出门口，咁啊，有备无患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又嚟到星期二朝头早咧，都系会同大家讲下一啲茶文化嘅。继续有我哋嘅茶艺师导师喺度嘅 ，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Catherine 最近咧，我喺网上面咧见到有好多人咧都话自己嘅生活美学咧系融入埋茶。其实茶同我哋嘅生活系咪息息相关嘅咧？ 绝对系啦。咁不过咧喺讲茶同生活美学嘅关系之前咧，其实咧你一听生活美学呢、這个term 啦，你谂起啲乜嘢？ 会唔会就是之前讲的就是要慢活呢？ 这个可能都是的。不过呢、其实呢很多人成日都讲生活美学啦，但是其实呢美这件事呢都是一个很哲学性的问题来的。譬如我问你一个问题，美的东西呢其实是实不实用？ 应该说很个人很主观、 但是你某程度上呢其实漂亮的东西又不代表是 可以即係我哋叫通俗啲講啦，又未必係一個係實際嘅嘢嚟 嘅。嗯， 我首先講翻究竟美嘅價值啦，同意義先啦。其實佢唔會係幫到我哋，即係好似以前咁樣，你要食物啦，你要去可能耕田啦，咁你可能冇咁諗啊，究竟啊我耕田嘅時候著咩衫啊，或者啊我翻到屋企我有冇儀式感啊？其實呢啲都未必係你考慮嘅top priority。但係美喺我哋當我哋喺滿足咗日常嘅物質嘅生活咯，其實我哋對美嘅要求啊追求都會越嚟越高咯。 咁點解係幾時開始會有生活美學出現嘅 咧？其實咧呢個 term 咧近年都非常之流行嘅。咁譬如台灣咧有一個畫家。咁佢咧係做好多展覽啊，做好多畫展嘅。但係佢自己咧都講過一句嘢咧，就係話其實美咧反而未必喺畫廊啦，又未必喺音樂廳啦，又未必喺美術館啦，反而美咧就係隱藏咗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咁而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可以話係生活入邊咧令到你一啲愉悅嘅感覺啦。咁而呢一啲嘅片段咧，亦都係令到你生活入面咧係喺你生命中咧係一啲好有記憶點嚟嘅。係啦，我講多個古仔去比喻下先。近代一個美術家啦，朱光潛咧，佢就用一個有趣嘅比喻啦，就係、是、咧當三個唔同嘅人咧，佢前面咧都大家望住同一棵松樹。咁而咧一個咧就係木頭嘅商人啦，一個咧就係一個植物學家啦，一個咧就係一個畫家。當三個人大家都望住呢棵松樹嘅時候咧，大家見到嘅嘢，你覺得一唔一樣？ 唔一樣。 有咩唔同咧？ 應該或者高矮肥瘦啦，佢嘅高度啦，都會望嘅嗰棵松樹嘅角度都唔同，係咪？ 都係同一棵樹嚟嘅啫喎。 但係佢哋諗嘅嘢唔一樣。 係啦，非常之好啊！譬如木头商人，其实佢见到一棵松树嘅时候，佢可能就谂紧啊呢棵树啊呢个木材值几多钱啦、啊，佢啲木斩咗出嚟可以做啲乜嘢啦，系咪啊？但系植物学家就会谂咩啊？佢系呢个咩科咩属啊？佢系嗰啲叶系心形嘅啊？佢有冇开花结果啦？但系呢一啲嘅价值啊，都系要有其他嘅其他嘅关系咧，佢先至显得有价值。譬如对于木头商人，如果他换不到钱的话，这棵松树就已经没有了他的价值。但是唯一是画家呢，他是真的纯粹地去欣赏这一棵树他的形态、他的颜色、他的意境，而他是看到这一件这个物件他最有单独而存在的一个价值在这里。 所以或者是更加观察得细微一点，是不是？ 是啊，但是这种的美呢，其实如果你在翻生活里面呢，其实你是周围都有的。 嗯。 只要呢你肯用心去看的时候呢，其实在生活里面啊的环境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其实你就会可以发现到这些的靓的东西的存在咯。咁譬如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是花啦，有些人可能是服装啦，咁譬如茶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系将佢融入到去呢个生活美学入边。譬如我哋茶入边啦，会有唔同嘅器具嘅美啦，我哋冲茶嘅时候有仪式啦、礼仪嘅美啦，到最后啦，其实茶冲茶咧唔系茶道嚟嘅， 系 啊，即系、就是、你话诶、我用茶包冲茶，但系呢一种嘅冲茶或者系就咁冲茶。其实纯粹是一个我煮水啦、加茶叶啦、冲啦、饮的一个行为、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讲的真的茶道或者是心灵层次茶艺入面的心灵层次的美，其实入面追求的东西是再更加多一些内在精神。 那你就是说啊，茶其实都可以融入去我们的生活美学当中啊，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将它变成我们的生活美学的呢？ 绝对是的，当然你不一定要是透过茶啦，但是我们成日都说呢，人呢尤其是在香港人呢，大家都好节奏急啊，有时候呢在街道行慢啲，可能后面呢都被人话你两句啦。但是就是当你咁忙的时候呢，你是不懂得欣赏身边的美的。忙字怎样写啊？ 一个心字部再加一个死亡的忙。 是啊，所以当你真系忙嘅时候咧，就是个心死嘅时候啦。当你咧个，当你喺你个生活入边，你系太密密麻麻，太密密麻麻，你根本冇时间去停一停，去欣赏你身边嘅美景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去到呢个心死嘅阶段啦。而茶，其实你之前已经讲过好多次，其实茶你必须要系停一停，我哋真系专注去冲，你先至可以欣赏到呢一件事咯。 咁我有听过咧，有人咧就话啊，我需要有一个茶人之眼。其实茶人之眼系咩嚟嘅咧？ 我哋咧系讲紧一个判断美感嘅能力，即系有啲人咧好惊咧，譬如佢哋拣器具啊，或者系哦拣譬如当你去拣啲艺术品啊，其实好多人咧都好担心啊，其实我嘅审美能力系唔系足够咧？但系讲紧茶人之眼咧，就系我哋要识得慢慢咧去撇除一啲。可能关于呢件物件嘅资讯系啦，即系可能好多人咧，我哋会直接将贵就代表好去挂钩啦，或者系艺术品都系嘅，可能个作家越有名，我哋就越将佢同佢嘅价值去挂钩啦。但系开启茶人之眼嘅意思就系，我要尝试将呢一啲所谓嘅标签啦，或者佢其他嘅外在资讯，即系用一啲理性要分析嘅嘢。但是我哋转化为咧，去直接就好似个画家去望住呢一棵松树嘅时候，我哋去直接去感受呢一样嘢嘅美，其实嗰种咧系嗰种系最真实嘅美咯。 咁系咪真系有少少原始美嘅感觉啊？ 其实咧原始美系最美嘅，譬如庄子讲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佢咧好少将美咧同艺术挂钩，反而佢系同自然。大自然去挂钩嘅，你越原始越贴近大自然，其实冇人敢 challenge 话啊，我呢幅画系靓过大自然嘅，因为其实大自然嘅美就系最原始、最真实嘅美啦。咁而我哋喺茶道嘅精神入边，其实最终都系想追求呢一种自然之美咯。 因为茶都系大自然俾我哋嘅礼物，系咪啊？ 绝对系啦。譬如我哋讲，美都有唔同嘅层次啦。譬如第一个美咧，最普通嘅，我哋入门嘅就系实用嘅美啊，呢个器具佢冲呢一茶好唔好啦？但系再去下一个层次咧，可能就系个性之美咯。啊，究竟呢一个咧系佢有冇 character 吓？佢系哦呢一个系我呢一个阶段咧都仲系觉得咧啊，我觉得靓就系靓噶啦。但系最后嘅美咧系叫做无为之美，佢系譬如一个陶艺家嚟讲。佢好多時候，如果你係純粹為咗去 show off 叫做去炫耀啦，自己製壺嘅技術嘅時候咧，佢係冇咗嗰個無為之美嘅美感嘅。反而咧，佢唔用力去做。譬如咧，喺日本咧有一個係國寶級嘅茶碗，佢原本咧係一隻喺高麗嚟嘅飯碗嘅喎，但係佢做嗰個器物嘅一個人，其實佢唔係話諗住啊，我要透過呢樣嘢去出名。而純粹佢係嗰一刻，佢係可能係冇諗過，純粹係佢好熟能生巧去做呢一樣嘢，而投放咗佢嘅 energy 落去，亦都係最接近自然嗰種嘅感覺。 所以就係謙虛咁樣去做一樣嘢，或者唔好諗咁多，反而就係最原始嘅時候，最冇嘢嘅時候，但係往往就係喺呢啲時間咧，就係最有嘢發生咁樣，係咪啊？ 冇錯啦 ，Vicky。 用茶嚟到去融入我哋嘅生活美學當中，其實係咪都令到我哋可以打開嗰個嘅覺察力咧？ 其实整个冲茶啦、饮茶嘅过程咧，我哋就系用紧我哋嘅觉察力。系啦，我哋譬如我哋点样摆放嘅器具啊，我哋留意左右嘅平衡啦、重量、颜色啦，到我身体嘅动作。其实你见咧，好多嘅茶大师入边咧，佢冲茶嘅动作咧，佢唔多余嘅，系啦，佢净系做需要做嘅嘢。系啦，呢个成个我哋身体要好 aware 到我哋系做紧乜嘢嘅。到最后我哋。观察嗰个茶，知道几时出汤，到真系用心，我哋去感受饮呢一杯茶嘅时候咧，成件事就已经系唔同咗噶啦。 所以茶咧都系可以融入去我哋嘅生活当中，而且咧都可以从茶之中学习一种嘅美。 先即刻饮杯茶先啦。 好啊，即刻而家要快啲饮翻杯靓茶，然之后打开我哋嘅茶人之眼啊！ 早上嘅時間咧，我都有飲茶。通常我飲嘅係茶包嘅茉莉花茶。咁啊，頂住先啦嚇。好，咁啊，轉頭分道廣播嘅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十點鐘。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 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晨，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船仔都喺度。 早晨。 早晨，咁啊 ，Vicky 咧都一早都翻咗嚟噶啦吓，咁啊转头佢都会同我哋睇下天气嘅。咁至于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把男声。系啦，交通组好似比较上少有嘅男声喎，而家 好似系 系，你系咪唯一嘅男声嚟噶？ 我唔系唯一嘅男声，晏昼有一个 系， 系啦，有 Kelvin， 但系佢唔翻组嘅。 哦，所以我话少见啦，所以我系 Kelvin， 我净系听电台有听过咯， 系啦， 冇好似未见到 Kelvin 露身真面目。 如果你晏昼喺度可以过去揾佢， 其实晏昼喺度，不过我通常留匿咗喺货柜个录音啊， 真 系啊，冇喺你哋嗰边出现啊。 佢个样同把声唔系好似 哦，系咩？ 系啊， 你个样同把声都唔 系 好似， 系都系，唔系好诶，唔知嘅， 系咩？诶，俾个机会你形容佢啊，亦都俾个机会你得罪佢啊。 佢坏， 系啊，小心啲啊。 佢啊，佢系一个好，佢系一个好斯文嘅肥仔。 哦，嗱，哎呀，听翻 Archive 啊，你啊真系小心啲啊！好啦，哎， 我都唔知系叫赞定闲 嘅，即系惊你讲多错多啊！咁啊，同我哋睇下交通好啦。 好，交通咧就隧道情况都系正常嘅，都系各区隧道正常啦。咁然后路面情况方面就系新界区都系元朗公路嗰个位置，咁就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咁龙尾就去到福亨村嘅位置。咁另外都提翻大家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就已经开始咗强风措施啦。咁而家就由车速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系啦，就系咁样。 哦，就系咁啫， 系啦， 系啦。咁啊，有啲咩交通上面嘅嘢可以温馨提一提示我哋咧？ 要提一提大家就系呢个隧道圈啊。就是佢誒，係、啦， 我揸車成日見到啊呢排， 冇錯， 話咩誒，有個 banner， 六月尾之前就 30號 係啦，咁啊誒截止咁樣啦， 係啦 係啦， 因為之前咧，即係譬如可能有好多公司啊，或者係啲即係可能係機構嘅車輛咧，佢哋以前可能係會買啲隧道券，咁佢哋就過隧道嘅時候就直接俾咁樣嘅，咁、所以咧，因為而家政府隧道佢而家用咗二通行啦嘛，咁佢二通行咧佢就唔會再俾你停車繳費，咁所以就冇咗隧道券呢件事啦，咁、佢就淨係停咗呢一個計劃啦，咁所以咧而家有隧道券喺手嘅人咧就要去。去揾翻代理商嗰邊，佢哋去搞翻呢個退款嘅手續咁樣。 哦， 係啦，咁要提翻大家就是、因為佢六月三十號。 我未用過呢、這個，我都我未用過。 應該真係平好多嘅咧。 平唔平好多，我唔敢講。但係佢係可以令到啲譬如運輸方面嘅司機大哥，佢就攞住啲券咧，就直接遞過去。 哦，咁快好多。 然後就過，都未必快好多，反而可能佢哋啲數容易啲管。 嗯， 係啦，咁亦都方便就係話，我可能有啲人唔係好安心俾啲 cash。啲擺喺架車嗰度，驚架車可能俾人偷竊咁樣，俾人叫門啊咁樣，咁用呢啲券咧，咁亦都可以補充更加多咁樣。 同埋現金你要找續嗰下都麻煩，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會快少少。 係啦，即係等於 佢呢件事都早嘅，即係隧道券呢件事， 係 八十年代。系咯，嗰段時間開始有嘅，咁所以通常你應該你揸車嘅時候，佢就應該冇乜即係 應該冇啦， 大家都用咁樣， 係咯， 係啊，就係咁樣咯。跟住所以就 係咩？你冇用過？ 我冇用過。 咦？你唔係好襯呢個八十年代？ 我真係佢唔係啊嘛。 八十年代邊有邊會揸車啊？ 可能你得咧，可能你得咧， 唔得啦。 佢搭車就得， 搭車係搭車就得，係咯。 咁屋企人有用。 飯圈以前我都有。我應該有用過飯券嘅，咁我嗰個飯券係點樣嘅呢？係以前 學校咁都係嗌飯，全日制學校，跟住如果係嗌飯，咁跟住咧即係有供應商過嚟嘅時候，你就拎住一張嘅飛仔咁樣，咁就去攞翻個飯盒咁樣嘅，即係類似咁樣啦。我有少少印象， 即係可能月頭你俾咗錢買咗今個月嘅飯券， 係啦，類似咁樣啦，係啦。 哦，你哋就直接用飯券，我哋 直接俾錢， 我哋就咁行出去就得㗎。 而家梗係啦，譬如我小朋友佢去買飯嘅話，佢入個供應商都係㗎，佢已經跟翻個座號咧，就擺翻你張台嗰度咯，係啊。 因为佢张台，我哋嗰时要排队出去攞噶。 使噶啦，而家服务好周到啊！ 服务果然只系会越嚟越好， 越嚟越好啦，系啊，咁啊都系几好嘅呢、這个，咁啊就系咁样啦嘛。 同埋佢都有讲翻，就系话佢有即系港九新界都有啲停车场可以俾你去换翻咁样嘅。 哦， 咁所以就讲一讲啦，就系、是。港島那邊就有中環愛丁堡的天星停車場、 嗯、 然後筲箕灣都有的筲箕灣停車場、 嗯、 尖沙咀就The One的停車場，然後觀塘有創紀之城，黃大仙有雙鳳街，然後新界方面就葵涌、荃灣都有葵芳停車場和荃灣停車場，然後新界那邊就希爾頓中心的停車場，所以其實有八個停車場你都可以去做這件事，去換回這個隧道券的，而且它是24小時開的，所以就算你是凌晨的司機都可以過去處理。 是，如果我聽到了，我揸緊車，咁我抄唔切咁樣， 抄唔切可以上翻運輸署嘅網頁 啊，係啦，上翻運輸署嘅網頁， 係啦， 咁咪就可以揾到相關嘅資訊噶啦。 咁同埋另一邊咧，都有一個重點要提翻大家，就係即係譬如有啲可能車隊啊，或者係一啲老闆佢哋會攞住大量嘅隧道券啦。咁如果係太大量咧，就唔好直接行過去處理。 哦，咁應該係點啊？經銀行啊， 要聯絡咗佢哋先。 哦， 係啦，要電郵或者電話，係啦，要預 約咗先。 因為個 量太大， 冇錯， 大户 係啦，大户要特別處理，係啦。咁所以就要預先提電郵同埋電話聯絡咗嗰邊先。係啦，咁如果係廿張左右咧，都可以嘅。 廿张左右， 系啦，二十张左右就可以直接过去处理。 哦，系啦，二十张都系啊，都系小户咁样。 过百张就真系大户啦。 过百张可能啲过千张嗰啲咧， 哇大户、啊， 即系好似去银行咁，我啊排队嘅，硬系见到有啲人啊直入嘅咁样咯，因为佢哋预约咗啦。诶，好啊，好啦，咁啊，各位如果拎住啲隧道券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先人讲咗噶啦吓，就算我揸车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喺好多嘅公路上面嗰啲电子显示屏嘢都讲咗，就系六月三十号咧就将嗰呢一个嘅隧道券咧就换领啦。咁啊，如果你到时都唔换嘅话咧， 就冇噶啦， 冇噶啦，系啊，咁啊拎再捐 就冇用 噶啦，系啦，嗰啲系啦，咁啊唔知去边，我都唔好问我住啦，系啦，咁啊一定系人有机构或者系啦，咁需要。是可能營運上咁啊，攞埋去營運咯咁樣，係唔好理啦呢就，咁大家要換嘅快啲換啦嚇， 冇錯， 好唔該曬阿峰， 唔該 曬，咁啊天氣方面咧 ，Vicky 咧就出咗出去同我哋睇，唔知而家嘅感覺係點咧 ？Vicky 你好啊， 你好，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哇好精神喎、啊、你今朝。 系啊，翻嚟精神啊！今朝我翻嚟揸车嘅时候咧，见到其实我就由大西北咁样翻到嚟广播道啦。咁其实都见到咧，就系、是、都系乌云密布嘅。 系 咁就啱啱咧都上天文台嘅网站咧，各区都睇下啲相，睇下而家实时状况。 嗯， 都系今日咧，而家暂时朝头早咧，都系各区咧都系会有满布乌云啊。咁、 嗯、 所以大家咧都要带翻把遮出街。而广播道呢边咧，而家开始落紧毛毛雨啦。 哦，你系揼紧雨噶？而家定系点啊？ 唔系，我喺有瓦遮头嘅地方放。 最紧要系咁样，如果唔系你话 有瓦遮头嘅， 揼紧雨我仲叫你出去嘅话，我千夫所指啊！ 唔会，冇事冇事，安全嘅。嗱，除咗咧同而家同大家讲咗个实时天气嘅状况之外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关于静电呢一样嘢。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本身咧，都系唔系个头发易有静电嘅人嚟嘅咧？ 头发静电我就冇乜留意啦，但系咧，如果推门嘅时候嗰、那个门咧，系咪唔知系咪女定系啲乜嘢门病咧、啊？我系会触电噶咯。 哦， 你会触电？ 系啊，我会惊一惊咯。 系我玩斜滑梯嘅时候，诶会比较上多有静电嘅。平时嘅头发应该唔会啦，而家头发又唔系话好长，不过细个时候都会玩咧，就攞住把间尺喺人件喺、 哦啊啊、 人哋件冷衫嗰度系咁捽左捽右捽咁，跟住咧就放落个头嗰度，等啲头发变炸人咁样咯。 嗱 ，Fiki 咧本身啲頭髮咧就係好易有靜電嘅。我曾經咧喺電視部咧下面拍嘢嗰邊咧啲梳化姐姐啊，佢哋經常都笑噶。我個頭髮咧到好乾燥嘅天氣咧就會一梳，然之後啲頭髮就會豎起曬，好似個蒲公英咁樣嘅。佢哋笑我。咁原來咧喺有啲某程度喺一啲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嘅頭髮無論你本身個頭髮係咪容易觸電啦，都可能咧會見到啲頭髮咧會豎起咗，好似個智慧咁樣。 哦，因為瞓覺瞓歪咗咯。 唔係， 如果喺郊外我就好驚係哇雷暴來啦， 郊外 啊，冇錯啦，就係喺一啲空曠嘅地方，可能係啲草原啦、沙漠啊等等嘅地方，如果你嘅頭髮突然之間你見到佢，豎起嘅、哦，如果话豎起少少咧，都 OK 嘅，都唔紧要。你但系咧，你要即刻就去揾一个牙遮头，又或者如果有室内嘅就即刻入室内，可以跑嘅啦，少少啊吓，呢、這个只系行。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啲静电咧大到我真系成个蒲公英咁样、哦， 咁夸张。 这个时系啦，呢、這个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其实曾经咧喺一啲沙漠啊，甚至旷野啊、新疆啊，甚至外国咧，喺一啲有啲人咧去行山嘅时候啊，都会有呢啲静电嘅出现。咁其實係點解呢？原來咧就係因為咧佢哋上面嘅上空啊，空中咧有呢個雷暴雲。咁雷暴雲嘅原理咧就係因為呢啲雲咧係帶電啊。咁當我哋嘅人咧就好似一個人嘅頭頂就好似個尖端咁樣，就好容易咧產生咗啲靜電嘅感應。咁喺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啦，要去揾一個比較低嘅地方啦，亦都唔可以話即係如果你話少少靜電，你見到佢起咗少少啫，未係真係刺蛙蒲公英嘅，咁你都仲可以咧，應該要係耷低個頭，然之後跑走。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有閃電咧就會電到你噶啦。 係變得蒲公英嗰陣時， 係啦， 都應該似噶啦，係嘛？ 係啦， 都好似。如果你有架車喺度跑一次嘅。 都唔好跑，你最好咧就系、是 僵尸跳， 唔系，可能僵尸跳令到个静电更加犀利。咁咧就系你要慢慢行，最好咧就系、是。真係耷低個頭，然之後用手揞住個頭，然之後咧就係、是、慢慢，你最好就係嗰只叫咩咧？好似烏龜咁樣，你踎低咗之後，踎低咁樣去行，行一個比較低嘅地方。 係，咁啊即 係。係啊，咁啊最好最安全啦。 變烏龜啦！如果我有個背囊嘅話，就攞個背囊遮住天靈蓋先。 系啦，有啲咩事就遮住啦。系啊，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话啊，都近期啦，即系可能会好多人会去旅行啊，甚至乎你会去新疆嘅，又或者系啲中意行山嘅人都好啦。咁佢去到旅行咧，都会去遇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就记得要点做啦。 系咁啊，去啲大草原嘅地方啊，咁啊见到雷暴嗰啲咧，咁啊都要小心啲啊吓。系啦，咁啊咩头发竖起啊，平时又唔好嗰啲咧，嗰啲人咧就要小心啲。 同埋千祈唔好以为咧。你啲头发竖起咗好得意，我喺度影相先咁样。 哇，影相， 千祈唔好。 系啊，小白，咁你要小心啲啦。 唔怪之超级杀人变身嗰阵时咁多雷电同闪电喺侧边啦。佢嘅啲人话竖起嘅时候就俾雷劈紧。系好彩个卡通片嚟嘅啫。 系啊，假嘅假嘅。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而局部地区咧雨势有阵时系会较大，以及咧系有雷暴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5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离岸咧以及系间中高地间中咧会系吹强风噶。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啊。 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我是 DJ， 开创新星图。 我是二台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我成日都想开心笑，唔单止咁啊，我仲想身边有更多人都充满快乐正能量，所以我想做 DJ， 因为可以透过电台节目同听众一起笑住迎接每一日。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神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7:20，咁啊，电话方面咧都即刻咧就拨通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啊，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早晨， 早晨 ，Ringo， 系 Ricky 全仔小白， 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又要上一堂咧有关于汽车嘅课题啦，因为咧之前两集咧阿 Ringo 都同我哋讲咗嘅汽车佢有个生命周期嘅，咁啊由第一集嘅总览啦，咁啊上星期我哋亦都讲咗喺一个即系啱啱譬如讲到去呢个成熟期啦咁样，咁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当我哋即系好似我咁啦悭家嘅，咁如果个汽车仍然能够揸嘅话咧，都想继续揸落去嘅，咁但系去到呢一个即系叫老年期同呢一个危险期啦、衰老期啊呢啲咁样，咁我真系系咪一定要点样特别啊？关注佢啊，保养佢啊，有冇啲譬如公系咪有啲公路其实可以令到条嗰个汽车长寿啲啊？或者有冇啲其他嘅 condition 可以有冇影响啊？咁样就邀请阿 Ringo 同我哋讲讲啦。 系啊，咁啊吓，温故知新咧，汽车有个生命周期啦，第一个就系磨合期，第二个巅峰期，第三个成熟期。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讲咧，就话一个叫老年期，老年期其实叫衰老期咧，十年嘅。咁但系另外最后咧就系话有个叫危险期或者淘汰期，咁咧大概咧就系十零年咧，即系十五年内嘅车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危险一个淘汰嘅。咁咧大家都明白咧，即系如果老年期人都一样啊，咁我哋咧就系要精神啦，要运动啦，要食啲有营养嘅嘢。咁其实咧，响大年车嘅一啲我哋叫做老年期或者叫做开始有啲衰老期嘅时间咧，大家咧一定咧系要留意一下咧，我哋嗰架车嘅保养嘅费用咧，开始会增加， 系， 即系话过往咧。可能唔系整咁多车，咁而开始咧有啲嘢要坏，因为点解啊？有好多嘢咧就我哋叫 wear and tear， 即系话咧会损蚀嘅，吓咁、特别咧就系话一啲，譬如一啲我哋叫油封啦，即系譬如油底啊，甚至制动系统嘅一啲我哋叫做除咗 brake 皮之外咧，佢里边咧系有一啲胶圈啊，引擎里边嘅胶圈啊。甚至波箱里面的一些油封啊，等等，甚至呢我们那个车的表面车漆呢，有机会十年之后呢有机会呢就开始呢就暗色啊等等。以上这一些呢都是在一个我们的老年期呢特别留意的。例如呢有机会机油大食了，是吧，有机会呢就是可能呢是又要加啲水，咁嗱，呢个咧系特别要留意，我哋一定要定期咧，更换一啲咧，我哋叫损耗件，我哋咪讲一啲叫损耗件。响个老年期咧，系特别要留意呢十年用完之后咧，你就开始要一路要换一啲嘢。好啦，咁经过咗老年期之后咧，开始咧进入一个咧，我哋叫危险期啦，喺度大期。咁通常嚟计嘅话咧，譬如十二年咧、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咁呢啲咧屬於一啲危險期，我哋又稱之為咧係淘汰期。咁咧好多種嘅車嘅啲我哋叫隱病啊，隱病嘅話咧雖然我哋都有做開正話講一啲我哋叫做換一啲損耗件嘅喎，但係架車都可能出現一啲毛病喎，或者有機會死火喎，例如咧。死火啦，有啲漏水添，咁嗰啲整好个水箱，但系可能水喉啊，有好多样嘢，行驶嘅时间咧，有机会又会死火啊等等。咁但呢啲咧，我哋车主一定要好留意，一定要好留意。咁咧，例如咧就系话，佢可能咧需要咧就唔系叫做更换啲损耗件，可能要大修。 哇！ 大维修。 想起都肉赤的荷包。咁阿 Ringo， 但系去到衰老期危险期呢啲位咧，虽然头先你讲话，譬如水箱，水箱又系 budget 啦，咁样或者你头先所讲嘅有啲咩嘢要换啊嗰啲啦。咁但系危险期会唔会去到就系个辘会行下无啦甩出嚟啊？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噶？ 嗱，呢啲如果你经常做开维修保养咧，如果有机会就系、是。一定系唔会就唔会甩出嚟。如果你有做开，因为一般咧有好多嘢咧就要换嘅，例如你正话讲嗰啲嚟计，咦系可能嚟计嘅碌嘅螺丝损坏，例如咧太赤嘅和尚头，你喺保养嘅时间咧，好坦白啦，你都更换咗佢啦，系咪？即系嗰啲mechanic 咧都会更换咗，除非你唔做保养，一年两年都唔去 整一次，即係換下機油。有好多人就係換機油就算噶咯。咁其實咧，如果響一啲我哋叫做老年期或者衰老期咧，其實有好多嘢咧，除咗要更換咧，有啲嘢係需要大修嘅。 嗱、 你大修完之後，咁可能咪用多幾年咯。嗱、咁呢個生命周期咧，我諗車主咧有機會有啲人咧就可能三至五年就換車，因為點解啊？佢唔想架車會有老年期同埋淘汰期 啊！係啊，係啊。 系啊，咁當然啦，即係有啲有錢嘅，咪經常會換新車就咁解。但係當然啦，譬如好似我啊、小白啊嗰啲，就係我哋唔好話慳家，對架車都有感情嘅。 係啊，係 講得好。 係啊，Ringo 就知我啦，對架車有感情啊，唔肯換。 係啊，咁換個説話講咧，但係咧，如果有感情用耐咗，超過十年嘅車咧、我哋嗰個定保養係非常之重要。遇事嘅時間嘅話咧，一定要早啲翻去車房咧去 check check 咩事，就唔好繼續行。如果你繼續行嘅話咧，有機會咧就係會有損壞咧，可能要去到嚴重啲咧要大修。 係係。 咁就話小白都講到咧，譬如我哋行車會唔會有啲影響咧？其實有嘅。因為我哋香港咧就唔同，好似一啲譬如話一啲外國嘅路，可能我出門口去到翻工啊，大直路啊，咁咧行十公里、廿公里，甚至五十公里冇問題嘅。咁由於我哋咧香港咧好多時咧紅綠燈位又多啦，停車開車又多啦，甚至咧轉彎又多啦。咁嗱，譬如好似停車開車多，嗱好明顯咧就對於個燃油系統有踩油，又要收油，又要廢氣油多啦。嗱，即係如果講燃油車，咁如果我哋轉彎多嘅時間咧，對於個輪胎咧。太赤嘅和尚头啦，呢啲咧系会磨损嘅，即系越多嘅话，咁甚至咧嗱，记住上车落车多，知唔知道最磨损系咩啊？ 大家臂力啊，上车落车 系啦，因为你落车嘅时间嘅话咧，一定系要踩臂力， 一定要踩啊，我唔敢唔踩啊。 系啊，咁所以咧，换个说话讲咧，对于我哋行车嘅习惯咧、路程咧，其实对于嗰、那个。即系我哋嘅生命周期咧，都有一啲影响嘅。 哦，咁如果譬如我纯粹咁问啦，薄扶林一带嘅，即系嗰边都好多山路，系港岛嗰边嘅，咁对个车嘅消耗其实都几伤嘅。Ringo 系咪咧？ 嗱，特别对于轮胎，因为损失又会快，因为点解要转弯嘅 嘛？系、 我哋叫有时转弯，你有机会听到。結聲嘅係嘛？結聲咁咧，其實對於個輪胎嘅損失咧，同埋我哋嗰個胎尺啊、磨上頭咧，因為你要擰佢又要回胎咧，咁呢啲咧嗱，另外一樣喎，如果我哋泊位嘅時間好多時會見到咧，有人揸車咧停低度都擰下胎嘅，因為點解咧？佢要入位容易啲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 對於輪胎同埋嗰個我哋叫胎尺嘅損失咧，就快好多啦。呢啲又唔係正常嘅維修保養，呢啲咧係要特別要留意翻嘅。 咁所以即係呢啲位咧，去到危險期嘅時候，咁啊睇下大家要諗啦。好似我咁啊，繼續都係呢樣換一換，嗰樣又頂一頂咁樣，睇下架車仲可以揸到幾耐。 因為有感情啦， 有感情啦，定還是真係要去考慮下係咪更換一架新嘅車咧？咁啊睇下自己荷包啦。總之，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無論車齡係幾多都好啦，注意架車嘅健康，以及咧有個良好嘅駕駛態度咧，咁啊應該就可以任何車都安全送到大家去目的地啦吓，系啦，好，今日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就住第二啲嘅方案啊议题又倾一倾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好，早晨，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马德里和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灰尔波共同会见西班牙工商界代表。王文涛说，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歡迎西班牙企業繼續深耕中國市場，擴大對華投資合作，共享中國廣闊市場機遇。 他又說中國政府鼓勵國內外企業公平競爭合作發展，中國商務部已經建立外資企業圓桌會議和協調機制，聽取外資企業反映困難問題和意見建議，並會和相關部門和地方共同推動解決。英國最新的民調顯示，在野工黨可能會以壓倒性多數在下個月4日舉行的大選中贏得歷來最大的選舉勝利。英國天空電視台和民意調查機構進行的調查預測，工黨在大選中可能會贏得下議院650個席位中的422個席位，較2019年大選時多222席，將會是二戰以來工黨贏得席位最多的一次。至於執政保守黨預計只會贏得140個席位，意味著將比上次大選驟減232個席位。調查又顯示，自由民主黨的席位會由上次大選的8席增至48席。美國總統拜登的仔亨特涉及的非法持槍案在特拉華州的法院開審，並在首日選出陪審團。這12名陪審團成員和4名候補成員包括10名女性和6名男性。54歲的亨特在去年9月因為非法持槍被起訴，法庭文件顯示亨特面臨3項與濫用藥物時購買槍支相關的罪名，其中2項罪名與亨特在2018年10月購買槍支填表時隱瞞自己使用的藥物成癮，另一項罪名就是在使用成癮藥物期間購買槍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系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油麗村，私隧九龙方向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出九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排到去科学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另外，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而家近银线湾回旋处一带车多噶，排到去五块田。跟住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深水埗嘅海潭街有路陷，海潭街介乎钦州街同埋桂林街之间嘅慢线系仍然封闭噶，现时车辆唔可以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潭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讲讲下就嚟系24节气中嘅芒种。代表进入梅雨时节，潮湿闷热。 芒种时间，天热出汗多，衣服要勤于洗换，要汗出不见湿。 咁你快啲冲凉换衫啦！记得大汗之后，切忌立即用冷水冲凉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何端阳。 过端午我最喜欢就是由买粽开始的。 有什么好得过跟家人一起试很多不同的粽一起来品评呢？ 端午节总有你在旁， 他他他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华，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健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七点三十七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Ficky 啦、船仔啦、阿欧同埋小白都喺晒直播室入边啦。早晨，早晨， 大家早晨。 喂，嗱，暂时呢一刻嚟讲咧，就冇嗰啲特别又话。山泥倾泻啊，咩都冇嘅， 好干净， 系啦，好干净。希望今日 keep 到啊吓，即系我讲下天气啊， 系 天气好似你个 friend 咧，解释下，因为我哋有个 mon 系睇住个新闻诶，嗰、那个天气嘅，好干净，就系嗰一栏咧冇嗰啲雷暴警告啊，冇嗰啲字出嚟， 暂时啫， 只一块白板咁样 keep 到啦，即系。你谂下，即系唔好天咗好多日啦。除咗礼拜日有阵时有啲阳光仔俾你感受下。讲真，即系人咧有阵时个心情咧都希望啊晴天啊，俾有啲太阳晒下，咁啊自己都会心情愉快一啲。愉快一啲咧都会有礼貌一啲。嗱，话说咧，琴日系有一个大型嘅活动啦，咁啊文体旅局啦、联同教育局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旅游相关业界咧，都推动呢个好客之道啊吓。嗱，记住呢一句嘢啊，今年咧要讲多啲啦，做多一步好客之道。咁嚟紧咧就会几条咧唔同嘅宣传片嘅。嗱，第一集咧好好睇嘅。嗱，讲零售片，当然啦，有我哋嘅龙卷风。即是古天乐 啦、啊。 即是古天乐。 初头旅发局嗰个我都有睇到佢搵咗好多唔同嘅人士喺度讲返即以前呢阿华哥刘德华嗰句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 啊。唔够 啊。唔够啊。咁跟住就开头第一集呢就做咗个伏笔线。 系啦。 跟住即是当阿古天乐龙卷风一出场嘅时候淨係影咗个背面。跟住宣传就喺度话我就要呢啲啦。 系啦。呢个就係宣传嘅一个API 啦。咁但係调返转头其实今次呢嘅宣传片呢有一条我觉得好值得呢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分享嘅。头先讲呢第一集係零售片啦。咁讲呢主角古天乐呢去买鞋。买鞋啦咁样，咁啊，手持咧一个陈列品，咁啊攞住只鞋，咁觉得啊都几靓咁样，咁啊古仔当然又会戳几下啦，咁靓仔嚟讲，咁啊有咩更加劲咧？就系有一位都系好靓仔嘅男演员啦，朱鉴贤啦，即系朱啦，咁啊朱啊出嚟啦，主动问啊，先生，请问系咪想试鞋啊？咁样啊，古生咧就讲啦，话十一号啊咁样，咁咧嗱。跟住咧，呢、這个好客之道位就喺度啦。入袋仓嗰度咧，其实咧，阿朱鉴贤咧系知道咧呢一款嘅鞋款系相对偏细啲嘅，所以佢好刻意攞埋十一号半出嚟俾古天乐。咁、古仔一着嘅时候咧，就系、是、OK， 好舒服。跟住佢睇一睇十一号半。咁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 sweet 嘅舉動，而香港嘅零售業界如果可以每個部件都做到咁樣咧， 咁啊不得了啦！ 哇，呢个真系要赞啊！因为就算我同屋企人去鞋铺，真系又系买鞋。 嗯， 买鞋嘅时候，通常同佢讲，例如阿仔仔嗰啲鞋，譬如十号咁讲啦。咁佢哋通常咧都會拎埋前前後後， 係 俾我哋一齊試埋，就係呢一個嘅例子， 係 實證啊，好嘢啊呢個。 嗯，嗱咁， 同埋其實有好多嘅零售鋪頭咧，佢本身係有曬成個流程嘅。因為我以前咧做過神秘顧客啦，咁我真係咧去過一間鞋鋪嘅，咁去做體驗咁樣。咁然後咧，佢講到明咧，首先你要門口有個人接待你。咁之后呢，如果你要攞鞋呢，要搵第二个人接待你。然后你去到个试身室嗰度想试条裤，有第三个人接待你。之后一定要返返去第二个人嗰度呢，咁样先叫完成一个流程嘅。咁佢係做足晒。咁我呢就觉得哇，好多人 serve 我好开心啊。 咁我当然啦，觉得即係销售唔係跑流程啦。即係跑流程就好僵化嘅。咁但係入面帶點温度咁樣。咁我就觉得往后即係服务业界如果真係有一个贴心或者温度嘅举措，其实绝对係会帮到整个零售餐饮业啦。咁我哋點樣留住啲顾客係好重要啊。当周边地区其实好似啲 service 越嚟越好嘅时候，我哋仲係用緊过往少少黑口黑面咁去对待顾客，真係搞唔掂啊。嗱，好老实讲句，即係贴地啲同啲业界嘅人士，特别係餐饮业界或者零售业界，有阵时呢佢哋都惯咗戴口罩啊，因为佢哋见人见得多，咁都明白嘅。哇，如果流感高峰期或者调返转头就係、是、哇嗰一排啲病菌比较劲抽啲，咁成日戴住个口罩，我觉得好理解。但係我记得旧时我哋日日夜夜要戴住口罩嘅年代，其实戴住口罩都可以散发到自己嘅亲和力、友善同埋微笑出嚟㗎、 啊。 你唔好以为戴住口罩你又唔识笑，冇可能㗎呢一样嘢。咁所以我期待就係呢、這个好客之道推行之后，其实有关即係方面啲店主又好啦，或者啲主管又好啦，真係要 train 下啲员工笑。 嗯， 我觉得係反而呢要热爱返你嘅工作。 嗱，熱愛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啦！我哋攞翻我哋當年讀中 係啦， 中國語文化嘅生命的意義出嚟啊！人生的意義啊！船仔，你應該你唔知有冇讀過呢篇文章？ 有讀過。 係啦，係啦，你最近連阿 Uncle O 都記得，即係你開始尋找嗰、那個即係最高嗰啲領域先係嗰啲熱愛工作。但係基本上我哋get the job done 咯，走流程。第二就係、是、如果 get the job done 之外，即係做好工作之外，仲有咩可以 add value 咧？仲可以增值咧？咁、你可唔可以送个微笑俾人啊？微笑好难堪咩？令你微笑一样咁免费嘅嘢，但系咁有价值嘅嘢，点解你唔送出去咧？你好过我喺你嗰啲乜乜点评嗰度打一个五星评分，你夹硬送张贴纸俾我啦，系咪先？ 不过但都要讲翻嘅，就系、是、有阵时啲顾客啊，去翻顾客身份，因为我自己平时行街，就算我行完嗰间铺头咧，我唔买都好，我都会咧临出门口，呢个系喺我一个朋友身上学嘅，我会同翻嗰个店员或者附近有一啲嘅服务员啦，都会同佢讲翻声 thank you 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系礼貌嚟嘅，你唔可以净系要求人哋去个服务员要好好礼貌。我觉得首先顾客都要顾翻，你都唔可以净系黑口黑面咁样，或者睇完一大轮嘢然之后就走咁样。我觉得一个礼貌，离开之前，始终可能佢都有介绍啊，为你咁样，咁你都同佢讲翻个 thank you。 认同啊，呢个好重要啊。其实咧，我估小白咧教啲小朋友都会噶，即系有阵时可能离开咗嗰间铺头都话同姐姐讲拜拜。其实我见好多父母咧做得好好噶， 好直接一句就同佢讲啊，你应该将心比己。咁如果你喺呢一间铺头嗰度，日日都喺度有好多唔同客人，你要招呼佢嘅话，其实你都会攰，攰亦都系人之常情。但系佢都仲可以 keep 到个笑容俾你嘅话，所以你更加应该，即系同阿仔仔讲，你更加应该咧就对住啲店员咧系好开心，即系多谢佢哋嘅热情嘅款待咁样。咁有好嘅顾客咧，更加会有更加出色嘅员工啦。 咁即系除咗呢个之外，我都觉得喺小朋友嗰时，有阵时小朋友就散发天真烂漫，有阵时同阿姐姐哥哥讲声挥下手啊，懵下懵下咁样咧，咁你都令到沉闷嘅工作咧带嚟一点生气嘅。老实讲，即系我都好明白头先船仔讲话啊，即系流程方面真系要做足。咁你做一个销售员，我自己细个都有做过波鞋销售啦，暑期工嘅时候，咁真系要跟嗰啲流程嘅。咁、而你 其实啲流程 set 出嚟系有佢嘅意义嘅。 咁、当然啦，即系你用销售员，你唔能够话嗰个工种哇超级有趣味嘅，咁你。尤其是我记得嗰阵时当红咧，有两三款波鞋咧，系啲人一坐低咧就话 八号啊，唔该。咁、 嗯、 即系佢每次都系咁嘅。咁你咪入仓咁样攞出嚟。咁八号啊，唔该。跟住话好跟住已经去cashier 嗰度俾钱啦。咁其实佢喺工作上啊、都冇乜太多能够同人哋沟通或者倾偈、嗯，或者可以讲下无谓嘢，或者可以放松嘅机会咯。咁但系有阵时候小朋友头先讲啦，即系如果啲父母可以同、哎、姐姐讲拜拜啦，咁样啊赞下姐姐对鞋好靓啊，赞下哥哥个头 gel 得好靓，叫做活化下大家 happy happy 又一日。咁你啲小朋友令到啲啊叫做店员 happy， 啲店员咪散发多啲 happy 嘅能量咯 ，happy 嘅能量 互相传染嘅。 系啊， 喂你嗰、那个销售体验或者购物体验，我自己人生入边咧，净系记得啲好开心嘅购物体验，同啲好唔开心嘅购物体验。嗱、唔开心唔喺度讲啦，系咪先？好开心嘅购物体验，我真系试过有一次临活动之前。件白色恤衫整污糟咗，咁但系嗰个活动系好重要，即系以自己主持做司仪，咁啊入去一间贵啲嘅铺头买件白色恤衫啦。嗰、那个店员佢真系咧将佢公司入边咧四五件白色恤衫咧一次过格格格格格，跟住话先生呢边啦，跟住就即刻快速通道咁样俾你去嗰个换衫室嗰度换咯。 嗯， 跟住成个流程咧，我买完嗰件白色恤衫，我用咗两分钟到。 哇，好快喎、 啊！咁但系我超级超级唔该啊！我做完咗活动咧，我真系喺西饼铺我买咗四嚿饼咧，即系嗰啲果挞嗰啲嘢咧，跟住就举翻，真系唔该晒你咁多晒。咁嗰个店女店员好靓啦，当然系，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extra。唔系嗱嗱， 你想讲呢样啫？ 呢个唔系个重点，个重点喺边度？就系喂呢、這个。嘢系 人，到你嘅急啊，系咪啊？ 人哋帮咗你，你又少少感激翻人，都好应份嘅， 礼尚往来啦。 系啊， 咁啊，今次呢个好客之道咧，我觉得即系除咗系零售业之外，即系各行各业啊都参与啊，我觉得系好事啊。我突然一谂翻起咧，就系前嗰排咧，咁啊同小朋友去嗰啲主题乐园啦，咁啊同带佢哋咧去呢个喂企鹅。咁你知喂企鵝嗰度咧，企鵝喺邊度住㗎？咁好凍嘅地方啊嘛。咁啊非常之好嘅經驗就係咩？一個體驗就係、是，即係啲小朋友都要排隊嘅。咁啊排隊喺一個咁凍嘅地方嗰度，其實佢哋都鐵鐵震嘅。你知唔知側邊真係有個工作人員嘅姐姐咧，就見到小朋友凍咧，佢真係攞佢自己嗰件羽絨嗰件褸咧。嬲住我个仔喎，系啊，就揽住佢咁样。 呢啲生嚟仔有温度嘅， 好有温度，同埋又有笑容，即系爸爸妈妈睇到都会觉得真系好舒服啊！ 你特别你企鹅嗰个乐园，大家都知边个啦？你做咗香港人咁多年，佢就更加应该再散发多啲， 冇错啦。 因为你对住香港市民系一批，但系我估计系大概七三比啦，即系七成系游客，三成系呢个香港人咁样。咁你即系习惯咗。咁样对人，即系成为一个良好嘅习惯。你对待外国啲客人都系咁 sweet， 咁人哋咪可能买咗几只，你嗰啲司令公仔 都好啦， 司令公仔咯， 系啊。同埋你谂下呢一类型，譬如主题乐园嘅，佢哋更加咧系希望留一个咧系快乐嘅回忆嘅。咁每一个嘅可能佢哋员工或者佢哋演艺人员嘅一个动作、一个笑容咧，其实系对整个旅客嗰个体验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效应喺度噶。 系啊，咁啊嗱，琴日睇翻啦，文体局局长。杨杨雄先生咧，咁啊联同咗教育局啦、民政总署啦、政府新闻处啦、香港电台啦、旅发局啦等等啦，同埋一众嘅旅游业界咧，尝试喺全方位个推行好客之道。头先你都听到啊，喂，咁系好客之道唔系净系零售业啊，点解关教育局事咧？咁样咁其实即系阿杨局长都好想联同啊，我哋咧将个礼貌嘅文化代代相传、所以教育局嗰度都要俾啲心机咁啊。头先刚啱讲嘅，譬如政府新闻处同埋香港电台担纲嘅职能，梗系我哋将成透过大电波或者透过多媒体去话俾全世界听啊，我哋香港咧 ready 啦，即系超级好啦，咁、做多一步好客之道，就真系咧以礼相待，咁啊吸引多啲唔同嘅游客咁样咯。 喂，嚟紧呢个公益少年团都有咩？嗰啲会员会选出呢一个学生担任礼貌大使，即系多翻呢一类型嘅大使咧，其实又系好，即系令到我哋不断听、不断睇嘅时候咧，会系。礼貌大使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呢一类型嘅人咧，佢哋即系亦都系一个礼貌嘅代表嚟嘅。咁啊，无论系大人定细路，都睇到落去嘅时候，都会觉得舒服、开心、快乐。 咁啊，嚟紧我哋喺大电波都会多啲去推广呢个礼貌活动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朝头早我哋礼礼貌貌嘅上车嘅时候讲声唔该，落车嘅时候讲声 thank you， 呼唤翻我哋嗰个有礼貌嘅基因。 世间，现有瞬间所有爱，多给予你，在你眼睛，在你笑声都找到。不追求情理配对，现正汹涌的心情在我这里。不需求时间证据，是和分止于这里。世界怎样变，但你的视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世界怎踏遍，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才明白你与我这刻相拥竟已永久。把现况最好现况最差所记载，都掩浸我在我发苦，在我肺腑都找到。不奢求神圣语句，完成剖开的心灵在你那里。不需求时间进退，是和分子于那里。世界怎样变，但你的视线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世界怎踏遍，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here and now。 我已悄悄扩张，光阴一张，分秒没扩张，拼合距离在这刹那，没未来，没往昔，不老。 早晨7:54，带嚟有林海宁嘅作品《现在》。 晨光第一线 ，Vicky。 最近咧，我自己咧都注重咗好多嘅健康。咁我屋企咧去买餸嘅时候咧，都买翻啲生果嚟到食下先。咁唔知大家咧，你哋系食饭前食水果啊，定系还是饭后果咧？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说法。 哦， 你哋习惯。 咦，话时话你屋企个榴莲买咗嗰个唔够熟嗰个点啊？ 哎呀，我想讲，因为我哋琴日讲开咧，我哋买榴莲。 系。 我琴日翻到去啊，佢未淋得好劲，但系咧。開始啲榴蓮香得好犀利，係啦，咁我再等多幾日。我睇 等多幾日， 標要等多陣。你 牛，你個榴蓮買翻屋企就嚟成個禮拜 咯。私底下揾我，佢話我都係啊，我都唔識買榴蓮啊，咁我都好開心啊，互相分享一下呢啲買榴蓮嘅。 問下佢個屁股啦，即係如果係未開嘅話咧，榴蓮佢即係佢尾嗰個位咧，個定嘅反方向咧，其實問下佢有冇香唔香？ 唔係啦，我有聽眾話我知啊，佢話下次去買咧就去街市買，買啲咧自己爆開咗嘅個 pat pat， 即係見到佢有少少裂開咗， 可能都有啲人會自己開噶。梗系啦，最好梗系 姐姐啦， 系啦， 用翻榴莲壳饮水就可以解咗嗰种热气噶嘛。 啊，冇错， 闻下中医师， 用榴莲壳咧就用榴莲壳咧就加啲盐喺嗰个榴莲壳嗰度就饮啲盐水，咁或者你咪食榴莲食到只手咧好多好大阵榴莲味嘅，榴莲个壳本身有啲白色嗰啲好似膏啊散咁样噶嘛，你攞嗰啲当番碱去捽翻自己手指咧就会完全冇味噶啦。 哦， 系啊， 智慧一个方法， 系啊。你繼續啦，你繼續。 講翻先，你哋會食開即係習慣係飯前果定係飯後果？ 好似飯後多啲啊，我 你飯後多啲， 係，但我尋日已經食，我係飯前又食，飯後都食啊，所以係我好中意食生果噶嘛。 O K， 禮拜六日食多咗多啲生果，一至五冇乜時間食噶。 咁你多數係幾時食嘅咧？ 其實我琴日夜晚黑飯都冇食。 哦， 啊，我完咗活動就翻咗屋企啦。 跟住就攰到已 經要 休息啦。 係啊，已經攤咗喺張牀嗰度，搞唔掂啊，係啊。 小白咧？ 我有陣，如果我嗰餐想食少啲，我會食飯前過。 嗯， 係啦。咁如果嗰餐冇乜特別嘅，咁啊當我同屋企人陪食嘅话咧，咁就会食饭后果。 嗯，我都系纯粹了解一下嘅啫。其实饭前果同饭后果咧，有啲人咧有啲说法嘅，就觉得啊，我梗系食饭前果啦，因为会同啲碳水化合物咧会中和咗之后有个升糖反应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都系因人而异嘅。饭前果咧有啲人中意食咧，就系因为我唔想整餐食咁多，咁，我就宁愿食多啲生果顶住先，顶住个胃咁样，咁我食少啲饭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啊，我食饭后果咧系希望帮助消化，咁的而且确咧有唔同嘅水果都有唔同嘅功效。 嗯， 今日咧唔系要同大家咧主要探讨究竟饭前果好啊，定系饭后果好，反而咧系想同大家讲，有啲人咧就觉得啊，我就系想减肥，我要食水果，咁但系点解好似有阵时食水果都会越食越肥嘅咧？咁其实原来 果糖嘛，系嘛， 系啦，同埋会。因为咧，由我哋会食碳水化合物，即系你点样都会食到啲饭啊、面啊、面包啊，甚至乎咧啊，我减肥啊，我想食啲净系粟米啊、番薯点都好，当中都会有啲碳水化合物嘅。 嗯， 当有碳水化合物嘅时候咧，当你同啲果糖一齐嚟到去融合咗喺呢个胃度嘅时候咧， 嗯， 就会有一个咧叫做血糖反应，系， 嗯， 啦，咁就系即系升糖反应咁样啦。咁，嗯，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睇下，究竟喺夏天啊，我哋食啲乜嘢咧系 GI 值排行最低嘅 GI 值就系升糖指数， 冇错啦。GI 值咧就系升糖指数嗰个嘅指数。咁如果个数字越细咧，就代表佢嘅升糖反应系越少，系， 嗯， 啦。咁嗱，首先你哋会中意食咩水果？睇下系啲高糖定系低糖先。 我系呢个苹果嘅爱好者嘅，我仲要只系指定食一种牌子嘅啫， 嗯。你都几撩嘴喎， 系 啊， 几公主喎， 啊。其实咧， 养佢都几辛苦。 唔系，有苹果系特别。 我冇谂住，咦？你有谂过养佢咩？ 唔系啊， 我唔知道，啊。 我就 見你話養佢都， 因為我已經為人父母啊， 我連呢一下我都冇諗， 因為咧你仲未做人父母啊，咁我就會從翻佢父母嘅角度去到諗啦。啊，女咁嘴刁嘅咁樣， 哦，咁唔緊要，佢遲啲會揾到一個養佢嘅男人噶啦。誒，再嘴刁都唔緊要。阿船仔個面相嫁得好好嘅， 會嫁得好嘅，會嫁得好嘅， 係 啦。咁睇下啦，嗱，其實咧，原來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特別都會食好多嘅濕潤啲嘅 西瓜。 西瓜，我想話西瓜原來。佢嘅 GI 值咧係好高嘅，你唔好以為佢多水分，佢咧嘅數值咧都喺72至80，佢都係屬於最高嘅，即係我 好甜啊西瓜， 係啦， 今年西瓜都好靚， 係啦，咁你而家引誘大家食多啲， 咁真係靚啊嘛，咁你條咁即係 小白講呢啲咧好可信嘅，因為佢係測試完去實測，可能佢之後喺呢個飲食圖鑑有啲料理係關於西瓜， 遲啲教下大家點樣拍西瓜咩？ 最近啲芒果都好靚， 你又知道你芒果係咪又係？食一種噶，算 曬。芒果 GI 值都好高，係51至69噶，係啦。咁所以咧，芒果啊、西瓜，你真係中意食嘅。今年興亦都食少啲，係咪？ 蛇皮果嗰啲咪低咯。 係啦，咁我同大家睇下快睇，究竟有邊幾款咧？其實個 GI 值咧係比較低啲啦。嗱，首先咧。梨喺40左右，奇异果喺39左右，而龙眼啊呢排咧都多人食噶。 讲翻高定低，大家容易啲明白。 低低低低低低，所以咧就系比较好嘅水果嚟嘅。咁之后咧，火龙果同百香果咧都系介乎喺20至35，呢啲水果咧都系咧比较好啲嘅，嗰个 GI 值比较低，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食多啲噶。 嗯。 Peace.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一齐跟进下隔晚美股咧，我见到咧所有股评人朋友 cap 咗一个图片，咁点解啦？就系啊，啊，琴日咧，即系首先讲下先啦，咁啊，道指啊曾经跌啦超过400点啦，咁啊纽交所咧出现故障，咁样巴郡嘅 A 股咧一度啦吓，哇暴跌99.97% 啊！咁啊，连巴菲特咧自己都要出个 post 嚟澄清啊！哎，唔惊啊，唔受影响啊，冇事啊，公司，而且自己还在咁样啦。你都知道，即系有好多揣测噶嘛。无端端点解会 A 股突然间暴跌咗接近100%咧？咁我见好多股评人朋友啦，都会讲翻呢一件事，都几估唔到咧。美国啊，呢个咁先进嘅叫做投资市场啊，或者讲到全球数一数二嘅经济体啊，出现啲咁嘅故障、啊。Kenny 点解会咁样咧？你自己觉得啊？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都系真系好 surprise 啊。咁啊。就當然啦，美國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股票市場方面咧，就大家都知道係即係供應係國際一個好重要嘅資本市場啦。咁但係不過咧，佢與此同時喺歷史上邊咧都係非常之悠久喎。咁呢個咧就係、是市場大啦，同埋呢個係規模即係深厚嘅話咧，又唔代表一定咧嗰、那個係即係科技上邊咧就係好先進，因為點解咧？佢哋已經營運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啦。咁所以變咗可能有機會咧就係、是。如果比對咧，即係內地股市嚟講嘅話咧，內地股市可能有機會系統咧仲更加係比較先進，因為始終佢歷史比較短啊嘛，咁所以變咗佢開始呢個股票市場嗰時嘅話咧，都會用一啲比較先進嘅設備嘅，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市場咁樣啦，咁我哋香港市場歷史都係比較長啊嘛，咁我哋就係講呢、這個。無紙化呢樣嘢都由我入行講到而家咧，都未實行到無紙化啦。咁同埋我哋都仲用緊 T 加二啦。咁內地已經係 T 加零啦。咁所以變咗其實睇翻呢個未必係一件必然性嘅，因為始終個有長嘅歷史嘅話咧，可能佢哋系統用嘅時間都更加會長咯。 嗯，係 T 加零啊，啲錢見細啲啦，快啲翻荷包嗰度先啦、啊、好，咁啊同 Kenny 跟進下港股方面啦。嗱，美股就麻麻地啊，道指特別跌得多啦。咁啊一陣。讲下纳指，特别讲下辉瑞啦。不过讲呢啲之前咧，讲下港股嗱，五不穷噶，咁啊出嚟嘅数据咧几好啊，六亦都不绝、嗯。开局琴日咧，港股升咗323点啊吓，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催化剂嘅。其实过往五月嘅时候 ，Kenny 都有同我哋晨光嘅听众一路去跟进啦。你都有讲话啊，其实五月都睇翻好啲，六月又有机会睇翻好啲。咁、嗯、因为后市嘅焦点咧已经去到三中全会啦，咁亦都内地方面，特别系国家主席咧都讲咗。好多啊，支援嘅措施咧，逐渐会出台啦，咁样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睇下六月港股嘅走向大概会系点啊，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我相信港股方面咧就最紧要睇判断今年究竟系咪未见顶啊？咁仲有冇一個上升嘅機會喺度啦？咁我自己覺得咧，港股方面咧就未見頂嘅機會相當都係大嘅，因為你睇翻如果係根據翻過往恆指方面咧，就每年嘅波幅計啦，咁大概都係6000到8000点啦，就基本6000点都係個消費嚟㗎啦。咁如果你睇翻今年個低位咧，就14700几点啦，咁大概15000点到啦。咁當時個 P/E 大概7.几倍嘅。咁相信咧，如果冇乜突發性嘅問題，冇乜特別另外新嘅衝擊之下，嘅話咧，你要跌翻穿咧，就係14700個機會咧，就相對嚟講比較低啦。咁理論上都應該未必會即係見得翻咁低嘅水平噶啦。咁好啦，如果假設我哋當嗰個係一個底位啦，咁你加上6000点上去嘅時間，因為6000点係最低消費啊嘛，咁就會變咗係幾多咧？就係、是最基本咧個升浪個頂咧，可能都去到21000点。咁如果你話係8000点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嗰個升浪咧可能去到23000点。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喺呢個水位嘅話咧，18000邊位咧。是上升空間仍然是有的，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暫時今年咧餘下嘅時間咧都採取一個策略咧，都可以不妨咧就係、是逢低去吸納嘅。咁我究竟吸納啲咩股份咧？咁我覺得暫時雖然個港股方面咧都係真係轉翻好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一啲成長嘅好強烈嘅成長股嘅概念啊？增長嘅 story 咧又未必係、哦，所以我覺得嗰、那個portfolio 裏邊嘅話咧。 可能都是以翻一啲係價值型嘅股份咧為個膽。咁即係啲咩股咧？衝突股啦，即係派息高啊、P/E 低嗰啲就為膽。咁就再配搭一啲 high beta 嘅股份落去咧，咁就係今年會係比較 系啦，咁啊，啱啱嘟咗一下吓，咁啊，就会系今年有机会，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嘅一啲配置啦，资产配置啦 ，Kenny 系咪啊？嗯， 系啊，我相信都系，因为始终都系应该要把握翻今年嗰、那个股市嘅机遇啦，因为始终我哋都差咗几年啊嘛， 系啊， 即系过往几年咧，大家可能都喺投资市场都比较难稳定啊，咁所以变咗就今年咧就应该系一个改变嘅时间，咁除咗我头先讲嗰啲波幅啊、技术性因素之外嘅话咧。其實就頭先你講啲基本面都係嘅，因為今次咧內地推動經濟或者刺激經濟嗰個決心咧，你明顯見到比之前咧係強嘅，同埋啲政策方面咧都係好有部署地咧即係喐一個一個咁慢慢出嚟咧，係 keep 住咧一路咧都係有不停有政策嚟到維持個熱度嘅，即係同之前好唔同啊！之前可能突然間經濟唔好或者氣氛差，佢又出一個政策，但係之後就冇影啦，跟住亦都冇乜即係承接究竟點樣做，但係今次好唔同喎，你見到個部署咧係全方位嘅，唔係淨係針對股市，咁針對埋喺嗰個係成個嗰個係借貸市場啦，包括埋房地產嘅因素啦，都有做嘅。 嗯，咁啊，琴日咧喺茶餐廳又係食緊 A 餐上餐嘅時候咧，咁啊啲侍應就話你可唔可以試下問下 Kenny 依家港股係咪踏入呢個技術牛市啊？係咪牛一啊？咁樣嗱，呢個問題咧，其實過往都想同 Kenny 去傾下嗱。如果港股依家真係踏入呢個技術牛市，而且進入牛一嘅話，咁頭先你都講。咗一啲有机会嘅部署或者散户可以谂下嘅一啲操作方式啦。咁但系咧，过往我同你做节目嘅时候，那个技术牛一、牛二、牛市二期、牛市三期咧，就比较长周期啲嘅。今次系咪都系好似上嗰两次咁样比较短促啲？其实依家个牛一系同你讲紧咧两个礼拜噶咋，那个牛二都系成个牛市行完成个cycle 都系讲紧三个月就会到位噶啦。咁样究竟系点咧？因为随住依家其实好多都系科技公司，咁你譬如见到 Nvidia 以美股为例，咁 Nvidia 过咗1000蚊之后，咁继续都有个上升力度爆上去4%、5%，哇！作为一只过1000蚊一股嘅股份，佢都可以有咁嘅上升力度。咁嗱，我哋用呢个嚟借镜，套入翻个港股市场，你而家点去睇个牛市个情况咧？个周期性又会系点咧 ？Kenny 交俾你详细分析，唔该。 嗱。牛市咧，我覺得就同以前嗰啲傳統我哋嗰啲學嘅投資理論方面咧，個牛市係好唔同嘅，因為大家要留意翻咧，其實我哋咧就經過呢個係量化寬鬆之後咧，其實係基本上就扭曲咗好多即係傳統嗰個係經濟嘅情況，尤其是我哋而家個貨幣基礎係比之前大咗好多倍喎，咁但係實體經濟。是不是因為實體經濟持續增長而導致到我哋貨幣基礎是大幅上升嘛，而是因為人為性咧濫發鈔票，而是導致到咧嗰個係貨幣基礎大幅上升嘛，咁所以就相對性咧個資產價值就會膨脹上嚟，點解咧？因為你嗰個係貨幣供應多咗啦，即係貨幣嘅購買力咪會低咗咯。咁所以咪形成咗咧，嗰個資產價值咪會上升咯。咁好同我哋好傳統上咧，之前嗰啲牛市咧，即係導致理論咧，係因為嗰個經濟周期推動到個企業盈利上升，企業盈利持續一個上升而導致到股價上升，嗰啲係傳統嘅經濟學嘅情況咧，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哋時間頭先都強調係技術性牛市啫，唔係話一個傳統性嘅牛市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週期一定係短嘅，因為你係受到資金進出因素影響，而令到股價出現咗個牛市嘅現象，唔係因為個背後個盈利嘅推動而出現咗牛市現象啊嘛。 嗯，咁啊 ，Kenny 老師都好好嘅，朝頭早除咗幫我哋分析大市嘅走向咧，都會有啲科班式嘅一啲講説啦，好讓我哋聽眾朋友了解。喂，真係唔同咗啦，即係可能有啲叫做有資歷嘅股民，舊時一聽到喂技術牛咁樣，或者傳統嘅牛市係點，咁依家真係有少少唔同咯，好似 Kenny 頭先咁講。 同埋頭先你提到 Nvidia 呢啲咧，其實點解星期都仲有咧？咁因為佢真係有盈利嘅增長係support 啊嘛，即係雖然佢公布咗第一季嘅業績係符合到預期，交咗功課啦。其實佢每一季咧公布嗰個業績之餘嘅話咧， 其實都睇到下一季佢哋個訂單啊，或者個收入營收方面咧，都係 keep 到一個係即係上升嘅情況喺度。所以你表面上睇佢而家個歷史市盈率係講緊六十幾倍啦，好似好高咁樣。但係咧，其實個預計市盈率係得三十幾倍嘅。咁如果你話以翻 Nvidia 呢啲係喺 AI 上邊係神級嘅股份嚟噶嘛，都係講緊三十幾倍 PE。咁我哋而家講緊之前我哋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嗰、那個係高峰期嗰時都唔止三十倍 PE 啦，咁所以你又睇翻 Nvidia 咧，佢升得嚟係有道理嘅喎。 係，不過我都唔好再講呢個股份啦，因為都已經走咗啦，係走咗啦，就唔好再買翻喺高位，暫時都幾誇張嘅升勢。即係有時做散户都係咁啊，因為即係望住啲股票，即係你見到佢啊差唔多啦，過一千蚊咁啊，係時候諗住回一回，咁佢就冇咁樣做到咯。咁啊，即係好難將個利潤 maximize 嘅有陣時，即係如果睇。 不過最緊要就係投資股份，最緊要就係睇嗰個盈利增長嗰個前景，而唔係睇個股價，因為股價咧係冇意義嘅。股價背後代表佢個估值先係有意義咯。 係啊，咁啊，大家一齊跟住主持人跟 Kenny 一齊學嘢啦。朝頭早，今日早上同 Kenny 講咗咁多先，聽日再同你傾偈。好，拜拜。 外面有风有光，我穿上薄衣服，骑单车去寄出你爱收的信。附近有一片草，浸一浸日光浴，旁边一个老翁唱歌，老虎识演听众。画面充满爱，但愿可与你无时差漫步，重返旧地，相隔再多不过是几千公里。我要记得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信箱接收甜蜜歌诗，邮差会配合地投入我隔空的爱意。静候你的信息，咖啡还未煮热，乘火车去上班，错过早餐店。现在也许信纸已分到第七页，才想搜寻那所教堂，见你刚刚上线，多么关注你。但是不会说无聊的浪漫情感艺术，心满意足般看着片中的你。我要记低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一次。我会记低这些那些全部心事，邮差多谢你知我心所向位置。 听过有陈卓妍 Thank you Postman。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想同兩位少女講啦，即係如果落雨咧，係咪都真係好搞到你哋咧？又要著雨靴，又要雨具，喺自己嘅穿搭嗰度都要諗好多嘢咧嚇。 我其實純粹就變咗著波鞋，同埋加多件風褸。 係會唔會擔遮咧？你哋 咁梗係擔遮、啊， 中意嘅，你哋都中意買唔同嘅遮噶，係嘛？ 我唔係中意，我係成日唔見遮， 係， 所以結論就會買咗好多， 買咗好多把遮啦。 我好中意乾濕褸， 係你中意乾濕， 因為我著唔到翻嚟，因為嚓嚓聲。 哦哦，系嗱，即系你都唔中意打打散嘅，你唔中意 担遮嘅， 担遮嘅系 都会嘅，但系如果太大雨都会嘅，但系如果你话微微雨嗰啲咧，我就唔会担遮嘅。 嗱，我都唔中意担遮嘅，但系咧，琴日咧俾我睇到一样嘢咧，即系睇呢个叫做上网买嘢嗰个平台啊，即系内地嗰个咧，哇！即系近排咧最火红就系呢个物件，雨归嚟，雨伞结界有冇听过？ 雨伞结界冇， 佢系。一嚿嘢笠住咗，嗱、 哦、 我形容一下、 哦、 主持人形容一下，佢系咧你担遮之上边咧，佢仲好似咧有一个咧，即系好大好大嘅胶袋，完整咁样由头笠到你落尾咯，叫做咧雨伞结界，$10鸡嘅啫，大概 吓十蚊咋？ 系啊。 即系雨势隔住 咯，真嗱，我唔知道我未实测过啦。我拍我睇佢啊，嗰啲叫做买嘢网站，佢通常会拍条直实测片出嚟噶嘛。哇，发现落好大雨，佢好似安然无恙咁。 唔会撇到入去嘅，因为 哇，好似都几劲 啊！ 呢一个嘢 好重 啊， 就系谂紧 嗰块胶 系啊。 我都真系唔知嗱，重唔重咧？但系讲真啦，你宁愿去到嗰啲位置，重咪重啲咯。你唔湿身为主要啊。有阵时候你香港咧都。都好似亚热带亚热带天气、意思系咩咧？好似琴日咁样，晏昼流流无端端又整个唔同颜色嘅雨出嚟啊嘛！你哋记得啦，即系突然间哇落过一阵雨啦， 系 好疯狂噶、你基本上咧系，就算你担遮又会湿啦，你唔担遮更加湿啦。咁所以喂呢一类咁嘅叫做雨伞结界咧，可能真系帮得到手，真系。 唔系呢一样嘢咧，对于拍嘢嚟讲几好，因为拍嘢其实真系唔好湿身啊。 系。 系啊，咁啊呢一个系几好喎。 系 咯，如果大家出街嘅时候惊整到对鞋啊咁样啲， 同埋你咁样行出街，应该系会成为一个非常之系啊注目嘅存在啊。 咁你就可以叫做俾人热手上网啦。 系啊，拎住呢把遮出街。哦、 我试下咯，你哋试下帮我喺网络嗰度买一个翻嚟。如果你买开嘢，集运开落嚟香港咧。帮我搞翻个呢个嘢，系啊！我哋每个团队嘅成员都有呢、這个，系啊，咁就唔怕翻唔到工啦，系、啊、一定翻到工啦， 你点都会翻工。 系啊，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不过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咧雨势有时较大吓。24度气温，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携带月球样本嘅嫦娥六号上升器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六号着陆器同上升器组合体日前成功着陆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展开持续大约两日的月背采样工作和月球背面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分析、月样结构分析等科学探测，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马德里会见西班牙工业和旅游大臣埃雷乌，就深化双方经贸关系、加强产业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说，近年来中国和西班牙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中方希望西班牙推动欧盟从维护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出发，支持和鼓励新能源行业深化合作，并创造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埃雷乌表示，中国是西班牙的重要经贸伙伴， 西班牙政府愿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航空、旅游、绿色能源等产业的深度融合。西班牙认为欧中要加强对华沟通，在良性竞争中扩大合作，实现共赢。西班牙欢迎中国电动汽车等领域企业到西班牙投资，愿继续为中方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以色列军方表示，再有四名被哈马斯挟持的人质死亡，他们的遗体仍然在哈马斯手上。确认死亡的四名人质都是男性，当中一人51岁，其余三人年龄介乎80至84岁。他们生前曾经被哈马斯拍摄片段。哈马斯上月发放51岁人质片段时，指他在以军空袭中受伤，并伤重不治。以军相信他们几个月前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同时被杀。另一方面，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停火协议，并呼吁哈马斯接受。美国白宫表示，拜登已经向调解方卡塔尔表示，他认为哈马斯是加沙全面停火的唯一障碍，要求卡塔尔敦促哈马斯接受协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日经平均指数报38,767点，跌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2.14美元，卖出2,352.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56.15，瑞士法郎0.895，加元1.363，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嘅。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日蓝地。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日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呢就挤塞，咁而家车龙排返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景山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2024巴黎奥运， 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石贺端阳。 斌臣，端午节谂住点样同屋企人过呢？ 波成，我约咗屋企人做啲健康嘢，游龙舟水啊。你呢？ 我都谂住同屋企人去做运动啊。 骚动音乐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CIBS 人人广播， 用尼泊尔语讲佢哋嘅故事。 The Community Radio Program Unveiling the Stories of Skilled Workers Kata Kamdarku。 技工背后的故事。 哟，阿仔，我们 training program。 安德森，接着把这买了，你问你，没 有。有的，干活的，赚的，可以回来，就是要不。 CIBS 节目《技工背后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星期二的我都做得到，不如尝试今日写封信你自己啊、欸！有冇试过啊？ 都应该是很多年之前。 嗯，我 keep 住每一年都写信俾自己。 真噶？ 真的，我同我个朋友嘅约定嚟。 咁呢个系自己你谂出嚟嘅，我都做得到你。 我哋 系咯，好似专系为你而设咯。我都冇乜写嘢俾自己。我要揾翻只歌嚟播先得。 自己的信咁样 系 咪？系啊。其实几得意噶，因为其实系由十年前开始，系我同我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话，不如我哋每一年都写一封信俾对方，一封信咧就俾自己，一年之后我哋一齐拆。 你觉得咁样做好唔好啊？ 系好噶， 好在乜嘢啊？ 好在系一个系一个鼓励，对于一年后嘅自己系一个鼓励。当你一年后拆嘅时候，你唔会记得自己写过啲咩噶。 嗯， 系啦。咁当你开嘅时候咧，你冇谂过，你会回望翻，原来一年前嘅自己系呢个状态，但系你会回望得到。我过到喎，系一个好好嘅鼓励同埋一个好嘅支持，系啊，我觉得 喺你面上都系福大命大嗰啲，有咩难关都过到， 都系啲小富婆， 系啊，船仔系嫁得好，你又鸿福齐天， 最紧要开心啦，身体健康。 我辛苦啫， 唔好咁讲，辛苦嗰啲嘢要埋我， 呕晒血，系啊， 点解啊？ 要补充，要食多啲猪红咧，成日问我早餐想食咩，我成日都话我想食猪红啊。是补返血是吗 补返血啦。 你见啦穿长兄日日都日日都噴咁多血出嚟点解呀仲噴緊㗎。 买啲合桃食我同阿欧都要补下补先啦。 唔係搞唔你见我生命线越嚟越短啫。知我咩事呀你睇住我哋呀。 讲呢啲呀。咁我觉得其实写信呢俾自己系一件几好嘅事嚟嘅。同埋你可以睇返你嘅字迹呀。你会睇到当下嗰一刻你究竟系烦躁呀。 好啊， 你都可以心靜。 我寫信俾自己嘅話，我會睇唔到自己啲字啊，一係潦得滯咧。 阿小白啲字潦，但都算靚嘅。 係咯，我都睇得到你啲字嘅。 係咩？ 係啦，反而。哎、算了不要讲哪个字核突了。好我们转下一个题目先。 是啦所以呢就今天尝试一下写封信给自己。一年又好或者你说不是怕一年怕封信不知道去了哪。一个月啊又或者半年啊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鼓励也都是将来可以回望返这一年你做过什么。 其实如果就算写信给自己你觉得不想的写信给屋企人啦、 啊、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屋企人有时候你 send message 多但是都可能是一句起两句字。但是真的没有一些好心入面嘅一啲嘅说话咧，其实系可以讲嘅。咁啊，透过一封信咁，对方一定要系静静地去到欣赏啦。咁啊，大家加油啦！ 小 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Hello， 我哋今个月份咧都系比较多不同类型嘅话题都倾。 冇错啦，冇错啦。嗱，首先我讲啊，个个都话行得快就好世界。咁、你走得快咧，你会唔会长命啲咧？ 吓、 走啊！ 系 啊，好似嘉明咁样去跑步咁样，佢究竟一里跑一里要几耐咧？ 好耐， 好耐， 跑得慢嗰一批嚟嘅。 咁佢有个研究咧，就真系啊好得意，即系一个都好长时间嘅研究啊。有200位男士，佢哋咧走一里咧系少过四分钟嘅。 哇！ 系啊，我唔知有几快啊，因为我未曾尝试过系咁跑。咁如果你系跑得快啲，会唔会身体好啲，又长命啲咧？我发觉咧就不是嘅。 哦，冇关系嘅。 完全冇关系嘅、 哦。 反而咧，起码十年后咧，睇翻啲研究嘅报告咧，嗰啲咧跑得慢啲咁得啊，跑一里要多过四分钟咧，似乎佢哋咧嘅寿命咧仲长多五年起码嘅。 哇，争咁远噶！ 所以话咧。运动只要有就得噶啦，就唔需要话搏命去做，唔使话快，慢步行啊，慢步跑啊，都会对身体、心肺都系好嘅，唔需要夹硬谷自己，除非咧你嗰啲要走去跑啊世运奥运啊， 系咯， 啊马拉松啊嗰啲咧，咁啊第二个古仔啦，啊嗰啲要上冠军啊咁样咧，冇得讲噶啦，咁啊。嗱，我哋讲长命啊，咁啊，但系长命得嚟咧，就最紧要系精神、智力冇问题。 系 而家我哋最惊咧就系老人痴呆啊，慢慢失忆啊咁样。嗱喺美国咧就有一个护食嘅研究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乜嘢都喺呢度睇嘅，咁啊有人有分析其中有一样数字啦。嗱，如果你用咩油？你用橄榄油又点样呢？我哋时时都讲橄榄油咧喺呢个地中海个餐单嗰度咧系好嘢嚟嘅， 经常。 但究竟要食几多咧？如果你每一日食七克嘅橄榄油，七克有几多咧？要翻去量一量先知啊！ 几多羹咧？嗬，有啲人会朝头早话一起身就饮一羹橄榄油咁样喎。 吓系咩？ 系啊！ 你有冇啊？ 我冇，我顶唔顺嗰一种味道，净系斋饮油嘅味道，我未去到那个阶段。 煮餸啊，诸如此类啦，捞 salad 啊咁样啦。如果佢哋一日有起码有七克嘅橄榄油咧，好得意啊！如果你系咁样做法咧。比其他人如果冇食咁多嘅话咧，你呢个脑退化咧嘅机会咧系少25%嘅。 哦，都几多、 啊？都几多噶？但系几多？但系咧就呢、是、个净系讲橄榄油啊。但系如果一个人系食咁多橄榄油，会唔会佢哋自己所谓食嘅餐单啊，同呢个地中海餐单啊？蔬菜啊、鱼啊嗰啲有关系咧，呢啲系好难讲啦。即系总言之咧，食多堆橄榄油咧，应该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亦都唔需要话真系量度住，系起码要七克啊，咁先至得噶。 好， 咁喺食嘢方面咧，我哋尤其系儿科咧，成日喺度讲咧，花生敏感啦。好多新药啊，新嘅尝试啊，点样系减低花生敏感啊？尤其咧喺西方人啦、 啊，系啊， 咁啊，我哋知道点样可以知道呢个有花生敏感咧？花生啊，花生酱啊，咁样咧，咁又喺外国澳洲啦，咁试过咧就有一个研究系有160个儿童。一岁到啊，咁系试下第一次试系敏敏感咧。第一咧系皮肤测试啦，系用下多一督佢系啲系花生啊咁样，睇个反应点样。另外一样咧最经典嘅咧就俾啲花生你食，睇下你有冇反应啦。咁啊呢160个咧都系叫做有花生敏感嘅。 哦， 咁啊，一路睇住佢嘅進展啦。嗱，呢160個咧就冇乜特別藥去醫療佢嘅。 嗯。 咁但係去到六歲到咧，三分之一咧係冇咗呢啲花生敏感， 自然冇咗敏感， 自然冇咗嘅。咁、嗯、啊，咁啊，發覺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喺一歲嗰陣時候預測到邊一個係會冇咗敏感嘅咧？唔、 嗯、 使醫治嘅咧。咁嗰陣時咧。就是去喺一歲咧就測試啦，睇睇佢嘅花生嘅所謂免疫球蛋白啊、IgE 啊、IgG 啊嗰啲點樣樣。 嗯。 咁發覺咧，就喺一歲嗰陣時候驗呢啲嘢咧係冇乜用， 哦、 即係估唔到邊啲係會有事，邊啲係會冇事嘅。咁但係當去到六歲啦，喺呢個三分之一。是冇咗呢啲花生敏感咧，佢哋嗰个花生嗰个所谓 IgE 咧，呢个免疫球蛋白 E 咧系低咗嘅。咁同时咧，系花生球蛋白 G 咧啊，免疫球蛋白 G 咧系高咗嘅。 哦， 即系反而咧事先唔知，事后咧佢冇事咧，我哋就睇到啦。咁、 嗯、 所以话咧，如果有花生敏感嘅，都唔需要太擔心，可能大大下冇事嘅。當然係嚴重嘅咧，當然去請教醫生， 嗯、 尤其咧免疫科嘅專家咧，而家佢哋多咗好多嘢嘅，啊多到咧陣真係哇乜原來咁新嘅啲嘢。咁但係究竟嘅成效點樣咧？啊，敵唔敵得住呢個天然嘅進化咧、 嗯？ 啊，咁我哋要睇下啦。咁講起天然咧。咁我哋又时时讲食嘢啦，嗱今日讲开食嘢啦，咁啊系主要好多嘢咧，而家就话食多啲菜啊咁样啦， 成日都系妈妈嘴边嘅说话嚟嘅， 系啦，即系包括咗啲谷物啊、水果啊、豆科嘅纤维啊、菜啊咁样，嗱、 嗯、 呢啲咧讲就容易。做起上嚟，尤其小朋友咧，好困难嘅，都唔知点解。好啦，但我哋讲今次系成年人啦。 哦， 咁有2000个男性，佢哋系有前列腺癌，系、嗯、未曾走散嘅。咁啊，发觉咧，佢哋一路系咁样食多啲呢啲系蔬菜啊呢啲餐单咧，啊，去到六年几咧，发觉如果呢啲病人，是有食好多嘅咁啊蔬菜呢啲蔬果嘅嘢咧，系少啲机会呢个病会慢慢扩张嘅。 嗯， 啊当然咧呢度唔系净系食嘢啦，可能有其他嘅医疗啦。咁但系呢一班咧系好啲嘅朋友咧，佢哋咧通常都系瘦啲啊，啊佢哋嗰个前列腺抗癌嘅抗原咧。个度数系低啲嘅，又少啲食烟嘅，咁所以话即系只系其中一样嘢，希望帮到呢啲前列腺癌症未曾走散嘅啫。咁、 嗯、 同时咧，又有啲研究咧又睇啦，如果系食多啲蔬果嘅话，啊会唔会对呢个糖尿病嘅预防咧又好啲嘅？咁、 嗯、 又发觉咧又系嘅。咁话呢样嘢就完全唔出奇啦。我哋话如果你糖尿病食得太多啊、肥胖啊、食好多糖啊咁样，嗰啲机会梗系大啲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真系食好多嘅蔬果吓，咁、发觉有个研究有12000个中年男士啊、女士啊咁样啦，22年后睇咧，三分之一如果你系咁食法咧，发展成糖尿病嘅机会咧。是少三分之一的、 嗯 啊、所以说几时都是吃得健康一点将会的健康呢是几好的。 嗯，唔该晒李医生。 总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倒，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 话却不惊讶，做对戏中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又到星期二的早上，考下你，估下今日是什么日子，跟食有关的、哦。原来今日是芝士日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芝士的呢？喜欢的话，今日就要尽情享受了。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 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在播放歪理，吞声忍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句偈，我的心太拥挤。不如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够全日制，不称呼可够终关闭，聊完了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见情止步？越界的我不要，勒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 的历史究竟起源在哪里？其实是在美国，他们在1914年就开始创立有芝士日，而他们会每隔两年就会庆祝一次。在这一日，他们会举办很多大型不同的庆祝活动，当然就是包括吃芝士了。而在今日，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吃芝士都好，都可以了解一下芝士的起源，了解一下芝士的制造方法。而在这个世界上面，芝士有很多种类，而我哋最常见嘅芝士，好似系有车打芝士、水牛芝士等等。芝士有唔同嘅食法，好似系西方人佢哋就会用芝士配饼干，意大利人咧佢哋就会将芝士放落去披萨度，到到瑞士就有芝士火锅，仲会食到拉丝添啊！唔知你又中意食边款芝士咧？记得趁住今日食翻一款有芝士嘅菜式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钟啊，同大家咧睇睇个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嘅，局部地区咧雨势有时都系较大啦，同埋有雷暴添，会有机会。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咁啊间中又吹强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仍然都有骤雨啊，几时先可以停雨？几时先可以出海去沙滩有太阳？ 晒下个人啊！ 系啊，晒下个人精神啲啊嘛！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90%。早晨，早晨啊！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制造业数据欠佳，市场关注经济前景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一度跌超过400点噶，咁收市跌少咗好多啊，跌115点嘅啫。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升5点，纳指啊，因为 Nvidia 啦，咁啊股价高收4.9%咧，大跌底下咧升到啊93点啦。咁啊，港股 ADR 点睇咧？要跌，跌77点啊。咁啊，大型嘅港股方面嘅蓝筹股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转个头开市啦，睇下咧股票市场嘅唔同嘅走势会系点啦。OK， 呢个时间又系时候呼吁电话啦 ，Vicky。 冇错啊，大家如果咧喺六月嘅时候都想点唱一首诶温情嘅歌送俾爸爸，好似单车啊咁嗰啲咧，咁都可以咧打上嚟1872388。 你帮人哋拣埋歌， 系啦，我拣强， 唔系因为呢首歌咧系我爹哋以前细个咧成日都会听嘅歌， 系啦系啦。 系讲父子 咁样。咁其实关于父亲嘅歌，即系 都有好多嘅。 我估我同小白个脑入边个记忆库咧，都有好多噶啦。再加埋港台咧庞大嘅音乐图书馆咧，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输出喺当中嘅。所以唔使惊啊，大家即系如果谂起啊，有啲关于爸爸嘅歌，或者爸爸中意嗰个 歌手， 譬如好中意 Sam 哥嘅，好中意许冠杰嘅咁啊，哇 Sam 哥啲歌。 系啊， 多得好咁 啊！ 啊，你突然之间咁讲，我都谂翻你以前爸爸细个会听咩歌， 就系、是、听 Sam 歌咯， 系咯，系啊 ，Sam 歌都有 ，Sam 歌系啦 ，Sam 歌一定好多马佬。其实我哋成长一年代好中意听许冠杰嘅，因为许冠杰嘅歌词就即系歌曲嘅歌词入边就贴地得嚟，又讲到嗰个男人啦， 系 即系嗰个情况啦，咁啊，即系叫做 鬼 叫 人生百态都有、 啊，或者鬼叫你穷啊顶硬上，但系嗰种情怀就系属于香港。即系另一个面向嘅狮子山精神， 红油加盐油加， 系 啊， 咁啊都有啲穿透性嘅。OK， 咁啊，1872388，1872388，咁啊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咧，同各位听众我分享一下，或者同 Vicky 同阿 O 咧，都可以倾下呢一样嘢，就系当地咧都有好多嘅 主題樂園嘅。咁呢啲主題樂園可以做咩嘅呢？咁俾大家去到玩啦。咁主題樂園佢哋都有個主旨嘅，個主題就係可能同動漫係有關，因為佢哋咧的而且確有好多出色嘅動漫啦。咁而動漫入面亦都有好多嘅主題音樂作品啦。咁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但如果你話我想揾一啲無論係有啲係免費嘅，咁有啲當然係入園嘢都要俾錢啦。咁都搜羅咗一啲咧係幾啱大家可以諗下，會唔會自己都想去一去嘅？咁睇下呢啲嘅叫做 character 咧，你中唔中意先？好啦，咁有一扎嘅嚇，有一扎嘅。好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圓谷嬰兒博物館。咁如果大家認識呢一個嘅 character 就係呢一個哥斯拉。同埋呢一個嘅超人，佢哋嗰個超人即係兩隻熒光眼嗰個超人咧，係啦，咁佢哋都有呢一類型嘅博物館嘅。咁佢嗰個位置喺邊一度咧？可能就喺位於日本嘅東北，咁啊一個叫做福島縣嘅地方，須賀川市。系啦，咁啊费用咧就全面嘅，咁啊入到入去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大大只嘅哥斯拉嗰只恐龙咧，咁啊喺呢个馆入边啦， 有冇声噶？ 佢入边一定有声俾你听嘅，系啦。其实雪糕嗰度都有一个嘅， 做得好出色嘅，通常呢啲为咗吸引你啲游客啊，又要。即係最緊要係門口又賣下啲鎖匙扣啊，買啲 key 啊嗰啲咁嘅嘢咯。 係啊，同埋佢哋咧，即係譬如講開先講啦。咁如果佢哋售賣動漫嘅地方咧，咁有啲當然又會奇你啦。不過佢哋有陣時會有一陣嘅感覺係咩咧？就係好似俾你尋寶咁樣。有陣時啲會密質質擠到，好比較逼少少嘅。咁都係等大家有一個尋寶嘅氣氛喺入邊啦。咁都幾好。咁如果你中意哥斯拉嘅話咧，就可以去下呢一個咧就叫做啊圓谷嬰兒博物館。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是喜歡那個機械人即是根藤的話呢，其實都在東京有一個又是免費的。是啦，免費入到入去，在這個江東區的地方。其實你上網一打有關於這個機械人的展覽的話，你都很容易就會找到它在頭那幾個那裡的。是啦，不用付錢的。咁入到去的時間可能有些精品啦，各樣東西或者它的少少的歷史啊去到講返俾你聽的。咁另外有一個咧，就我自己好中意嘅 character， 咁啊叫雷鵬三世，唔知道大家你 Vicky 應該未必識啦。 我知， 係啦，雷鵬三世。咁佢經常都有好多唔同嘅動漫推出嘅，有新嘅，咁佢都好多年噶啦，非常之耐嘅一個嘅動漫嚟嘅。咁佢曾經亦都同一啲新少少嘅偵探。角色咧就聯成咗，就即係兩個唔同嘅故事就擺埋咗一齊。 譬如乜嘢咧？係咪咩毛利小五郎同埋 冇錯啦， 有啲聯成 嘅。佢就唔係毛利小，佢嗰陣時揾柯南，咁啊一齊就做咗一輯嘅電影嘅。咁其實個亮點都好大啊，因為一個係賊，咁而柯南就係偵探啦。而柯南入邊仲有一個角色係嗰、那個、那個魔法師啊，係啦，怪盜基德。系啦，怪盜基德咁佢哋大家都係咧易容好犀利嘅 character 嚟，咁變咗喺個故事嘅情節發展上面咧，嗰個可塑性好強啊！咁都係好出名嘅一套電影。咁佢呢一個咧係位於北海道嘅，因為本身個作者如果冇記錯，即係 Monkey Punch 咧，佢應該係北海道人嚟嘅，咁所以就會喺翻佢自己本身呢個地方嗰度咧就做一個展覽館。 咁啱啊！即係譬如你話喂好出名畫足球小將嘅高橋洋一老師，咁我都覺得即係佢遲啲都應該要個足球小將 要、啊。 睇翻自己出生地啦， 要啊要啊， 因为好引以为傲噶嘛，嗰件事系。 系啊，你谂下，连即系巴塞隆拿球会都有一件咧，即系属于而家叫大空翼。我哋叫大智慧啦嘅十號波衫咧就掛咗佢展覽館嗰度。 皇馬啦，麥巴比又過咗皇馬啦，啱啱簽咗約啊嚇。 係啦， 皇馬就。究竟可唔可以喺下年王者之路嗰度再繼續努力？ 係啊，睇下可唔可以臨莊咧？ 唔知啊， 係 啦，純粹打一句啦。咁啊，因為呢個都係琴日 breaking news 嚟，雖然好多人都覺得，喂，麥巴比一定 都係 㗎啦，定粒路一定喺皇馬啦。係 個位個進攻模式點樣編排咧？咁樣 邊個先係大佬啦？ 係啦， 好想睇啊！係啊，爭波踢啦， 應該會更加立體嘅，都火絲到皇馬嗰個進攻啊！ 唔知字，唔知字啊！ 咁啊，嚟緊嗱，仲有啲咩嘅其實展覽館都幾好嘅咧，就係有一個最近香港都有。啱啱喺無人機嘅表演就係嗰個哆啦 A 夢咧，其實日本都有佢哋自己嘅哆啦 A 夢嘅展覽館嘅。 邊度咧？ 係啦，咁啊哆啦 A 夢嘅展覽館呢個咧就會神奈川縣嘅，係啦。咁其實佢入邊都有得意嘅就係譬如佢嘅 workshop 啦，咁可以俾大家去到做好多唔同嘅嘢。咁佢 canteen 嗰度咧，其實都有啲我哋耳熟能詳嘅食物可以食到嘅，即係例如嗰、那個 嗰啲咯。 佢有個記憶麵包， 係啊， 記憶麵包。 你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個飯包？ 記得。 佢上面。 普通麵包嚟啊嘛， 係啊，普通麵包今日都係烘烘底俾你嘅。 上面印咗嗰啲數字啊， 係啦，哎，你真係記得 嘅 喎， 好流嘅， 一加一等於二啊嘛， 記憶麵包好流嘅，係 啦， 我寧願食啊叮當中意食嗰個叫咩 豆沙包， 豆沙包 係啦。咁但係你去到嗰個嘅車站附近嘅時候，其實已經一帶咧全部都係有呢一個機械貓嗰個嘅設計啊喺入邊，所以其實打卡幾好嘅。咁今次港鐵咧亦都同佢哋呢個機械貓聯成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嘅方向都幾好，因為佢將隨意門就放咗喺個門口嗰度，咁亦都即係做到嗰個氣氛啊。咁原來即係你自己睇翻佢日本本身都係用翻呢一種嘅方式咧，去到設計佢哋嗰個嘅 character 噶嚇。咁仲有如果你係手中自從嘅朋友嘅話咧，咁亦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嘅博覽館嘅。咁所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呢一個嘅博覽館，有一個咧就新啲嘅，新啲嗰啲咧或者未必咁多人去啦。喺呢一個叫二次元之心，二次元之心咧就位於關西兵庫縣嗰度嘅。咁佢其實咧喺入邊呢一個二次元之心入邊咧，佢有幾個唔同嘅主題嘅，包括而家都好 hit 嘅《鬼滅之刃》啦，同埋之前都好 hit 嘅《火影忍者》。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我唔知阿 O 同 Vicky 有冇睇過《火影忍者》，佢入邊有座山嘅。咁就雕刻咗入面佢哋叫做火影嗰個樣嘅，係啦。咁呢一個主題內容都係一樣，你入到入去嘅時候都會見到類似嘅畫面嘅。 我盡量咩都睇嘅，一開始有啲火紅嗰啲動漫咧，頭嗰節咧我一定睇， 都會睇。 但係當嗰個作者咧越畫越耐咧，都收唔到尾咧，我就會放棄嘅。有幾個都係咁噶，即係 Hunter 啊、海賊王啦，嗰啲我全部睇兩睇。我真係唔敢相信到我老嘅時候究竟路飛可唔可以揾到呢、這個即係偉大偉大偉大航道嘅寶藏 盛傳呢一兩年會完㗎喇喎。 係咩 係啊，美田唯一郎都講過係佢係會完㗎。 我唔會信 呢個故事。 其實我唔信㗎。我即係高橋洋一話唔畫足球小將我都唔信㗎其實。佢可能過咗兩三年，突然間 又會出翻嚟， 係啊，又會再出翻嚟畫噶。 咦，咁要講呢位朋友喎，宮崎駿喎， 宮崎駿， 宮崎駿其實曾經，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第一個話佢封筆嘅咧，係《幽靈公主》，係啦。跟住大家都知道《幽靈公主》都好耐啦，咁之後亦都有好多套出色嘅作品啦，係啦。 咁 到今年都話最後噶 吉卜力嗰個製作室去做，咁又關唔關宮崎駿事啊？我就 真關佢監修噶嘛。 咁咪係咯，即係咁我又唔畫嘅，但係公司啊繼續做嘅。 同埋佢有份畫嘅，最主要係佢有份畫嘅，因為譬如講多少少就係嗰個《崖上的波兒》咧，咁呢一套嘅入邊每一條金魚都係宮崎駿自己去畫嘅，而且佢真係。攞住支筆係咁不斷畫每一條嘅金魚，所以佢呢一套咧就製作需時啊，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咧就去到製作嘅。咁大家有機會去啊揾呢啲主題樂園去到欣賞下啦。 相信大家一定有聽過或者見過導盲犬噶啦，不過原來而家有一款導盲機械人出現咗，佢個樣仲非常之似一隻狗添。这个由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团队研发的导盲机械人，可以快速响应和准确辨识到视障人士的语音指令，还可以即时话给主人听现在的行走和环境状况等等的信息，实现到双向智能的交换。而且现在的语音识别准确率也都去到 90% 以上，响应的速度在一秒之内。而视障人士用的盲杖亦都可以同导盲机械人互相配合，向视障人士提供一些牵引力和一些转动的力量，引导视障人士向前行或者转方向。同一时间亦都可以透过这一支的盲杖动态调整机械人的行走速度。这一款机械人亦都将来会批量生产，人工智能的辅助亦都可以帮助减低成本，不单止可以解决到导盲犬数量比较短缺的问题，甚至可以透过导盲机械人帮助实现居家的护理等等，帮助到更加多的视障人士。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剔道边，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与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觅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 谁？谁在键盘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爱没法终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 作品啊 ，Set J 嘅回复原厂设定， 神光追踪三十一。 港台追踪三十一啊，咁啊电话旁边继续揾到电视部嘅亲亲，早晨亲亲，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八点钟嘅时间，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啲咩咧，就讲下健康，医生与我就医生与你， 冇错，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咁啊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就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咁啊追访下我哋香港咧医疗界嗰啲人物啦，咁啊今集咧就计上个星期嘅下一集嚟嘅，咁啊上个礼拜我哋追访咗一位叫。陈林教授咁啊，佢系呢个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啦，咁啊专系肝胆胰脏嘅专科添嘅，咁啊上一集睇过佢嘅入行嘅原因啦，佢点解会想投身去呢一个肿瘤科啦，咁啊今集咧会另外讲下咧，佢系教授啊嘛，陈林医生之外嘅陈林教授，佢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嘅肿瘤系教授，佢究竟？佢喺呢個佢去到中年啦，佢人生嘅中場裏面醫過咁多個病人，研究咗咁多樣嘢，佢究竟仲有啲乜嘢目標嘅咧？嗱，原來咧佢仲係想做到一啲改變世界嘅研究，去造福病人咁話。佢究竟佢未來有啲乜嘢方向係好想研究嘅咧？佢教學上面佢最想傳承俾佢嗰啲學生又係邊一樣嘢咧？係咪淨係醫學同埋研究咧？嗱，想認識呢位陳林教授多啲嘅話咧，今晚八點鐘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哇，救人無數咧，咁啊當然已經犀利㗎啦。仲有救人無數之餘咧，仲喺度諗緊點樣將自己嘅醫撥啊，甚至乎自己嘅概念啊，傳承俾下一代。有阵时唔系话净系医人嘅技术好重要嘅，即系嗰、那个、那个心态咧，能够传承到俾下一代，我哋相信对即系一啲叫对抗病菌啊、对抗病毒咧，系非常之有个重要嘅作用啊吓。咁啊，大家今日夜晚可以留意阿陈林教授呢一个嘅访问啦。医生与你嘅八点钟，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咧，我哋唔讲医生啦，我哋今次就讲音乐啦噃。 冇错，咁啊送俾大家音乐旅人啊，咁啊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就系、是。我哋呢个旅游节目嚟嘅，但系好特别。主持人咧就系、是、去揾唔同地方嘅音乐，咁啊 當然同樣時間揾下當地嘅美食啦。咁呢個音樂會去過好多好特別嘅地方，聽過好多好特別嘅音樂啦。上個星期去完印度，聽下嗰啲玻璃活嘅音樂啦。咁今日咧就入口啲嘅，就去美國聽下咧格林美嘅音樂啦。 哎呀，正喎、 啊！一年幾集咧就會送俾大家格林美之路啊。咁就係專訪下好多格林美獎嘅得獎人、提名人，認識下佢哋，咁更加會有即場嘅表演嘅。咁另外啦。節目主持人咧會帶大家去到咧格林美嗰個獎咧嗰個獎杯啊獎項啊嗰個 trophy 都好特別噶嘛，佢會帶大家去到呢一個工匠嗰個工場嗰度，睇下佢點樣去做呢一個格林美獎嗰個獎座出嚟嘅。咁啊，同埋啦，頭先有講過啦，揾好多唔同嘅美食啦，咁去到邊度咧？佢會去到丹佛呢個地方嗰度咧，揾下當地嗰啲唱片鋪啦。嗱，其實香港已經好少唱片鋪啊。究竟美國嗰度嗰啲唱片鋪係點樣嘅咧？而家咁啊，另外又去一啲西部牛仔嘅跳舞場啦，亦都會去咗咧，另外一個路易斯安那州裏面嘅一啲好出名嘅夜總會啊，即係正經嗰啲夜總會， 正經 正經嘅夜總會。 放心，喺我哋港台電視31，就算係夜總會都係正經嘅。 冇錯啦，喺夜晚睇嘅夜總會都係正經嘅。咁裏面嘅夜總會有啲乜嘢玩嘅咧？有啲咩音樂聽嘅咧？呢個始終係一個音樂旅人嘅節目啊嘛。當地究竟佢哋係聽緊啲乜嘢最興嘅音樂咧？亦都會配啲咩美食嘅咧？嗱，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今晚10:30要留意音樂旅人啊！ 啊，你呢個題咧真係都幾好啊！到底音樂配啲咩美食咧？咁我諗喺節目入邊咧都會講好多啦。可能呢一張音樂嘅，佢哋就會介紹一啲當地啲特別嘅美食咧。原來同喺當地人都好喜歡咁樣去食法嘅，可能我哋香港真係未聽過或者未見過，甚至乎冇了解過原來呢一種嘅食物係可以用呢種炮製嘅方式嘅。咁所以即係伴隨住音樂啦，咁亦都又可以了解住唔同嘅音樂嗰個感覺到底係點樣，相當之有趣啊！10:30嘅時間，音樂旅人，咁啊大家留意住，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睇多次天气啊！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咧雨势有时都系较大嘅，同埋有雷暴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依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卸任律师会会长的陈泽铭表示，律师会的纪律程序比较冗长，短期内公布改革方案，希望缩短调查时间，提高效率。律师会近年处理多宗律师违例个案，他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律师会需要给予被投诉人答辩机会，有時書信往來比較冗長，已經成立檢討委員會檢視投訴和紀律機制，強調改革只會在不影響維護專業水平的責任下優化程序，紀律機制的調查大方向不變。對於任內經歷多宗國安法案件判刑和基本法23條立法，陳澤銘提及不少市民關注紅線模糊，他呼籲公眾多看判詞，了解判決背後原因，不要只關注裁決結果。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馬德里和西班牙經濟、貿易和企業大臣灰爾波共同會見西班牙工商界代表。王文濤說，當前中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歡迎西班牙企業繼續深耕中國市場，擴大對華投資合作，共享中國廣闊市場機遇。 他說中國政府鼓勵國內外企業公平競爭合作發展，中國商務部已經建立外資企業圓桌會議和協調機制，聽取外資企業反映困難問題和意見建議，並會和相關部門和地方共同推動解決。庫爾波說中國是西班牙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亦是西班牙企業最看重的市場之一，西班牙政府願同中方一道加強溝通合作，幫助雙方企業將市場機遇變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新华社报道，携带月球样本的嫦娥6号上升器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日前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展开持续大约两日的月背采样工作和月球背面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分析、月样结构分析等科学探测，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日本传媒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首相岸田文雄将不会在本届国会会期结束前举行大选。日本今届国会会期将在今个月23号结束。报道说，岸田文雄原本希望在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提早举行国会选举，但自民党近期受黑金丑闻影响，支持率低迷，岸田文雄已经基本放弃提早大选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66点，跌38点，成交金额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5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升咗个四，中海油20.45跌6.5，堆矿能源17.54系跌咗1.78，云音乐108.1升咗4毫，美团系110.2升咗个二。阿里巴巴76.45跌咗2毫，友邦保险59.6跌咗2.5，比亚迪股份232.4升咗1.8，五矿资源3.46跌咗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日元156.41，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4，人民幣7.243，英磅對美元1.281，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8624点，跌咗298点。港金報2192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7.24美元，卖出234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排到去

9:41直播室齐晒人咯，有 Vicky 啦、船仔啦、阿 O 同埋小白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系咪 William 啊？ 早晨 ，William， 你好， 你 好， 细哥第一线嘅常客嚟嘅， 系啊， 系咩？ 电话嚟， 听得出啦，咁样。喂，但系今日咧系爸爸生日，系咪啊？我想话系， 唔系爸爸生日，父亲节， 系父亲， 父亲节， 俾父亲节俾爸爸嘅， 咁计啦，我哋最尊重父亲嘅啦。今日有啲咩？ 顺便点埋， 系啊， 我姨妈同阿舅父端午抽舞， 系啊，系系 6月21日端午节生日， 哦，端午节生日， 端午节生日啊，正日， 咁端午节可以游埋生日水喎，佢哋 系咯， 有10日 哦，咁又会点样一齐庆祝下端午节，再加呢个 就6月11日， 系系系，舅母6月11日系咪啊？后边好似有个人同你倾偈咁样，后边系边个嚟噶？ 我妈咪， 妈咪， 妈妈， 系咯， 阿伯友啊， 系咯，好似伯友喺入边指挥咁， 系啊， 等我同伯友倾几句偈先。 伯友系最介意记错咗， 伯友咩啊？ 好咩噶？ 好咩啊？ 怕丑嘅， 好怕丑，但系佢后边指挥你， 喺后边主持 有做紧运动嘅。我其实我妈咪嚟嘅， 系咯，系啱啊，我知啦，你头先讲咗你妈咪咯。 系啊， 我就 系 听到佢把声，系啊， 系啊， 我想 我唔识讲啊嘛。 系父亲节，父亲节去边度玩啊？咁样 ，William 同阿爸 冇啊，冇父亲节去边度玩啊？ 冇咩？冇去边度玩？ 咁啊，谂住点个唱俾佢。 太热啦，而家 太热啦，好多室内地方好多嘢玩嘅香港。 但系我头先你唔系同阿船仔讲话，你哋父亲节会去东莞一家人去玩下咩？ 系啊系啊，6月21日 去咯。你又话冇去边度玩？系啊，明明写低咗，唔系因为我要对一对啲口供噶嘛。我哋有阵时同啲听众倾偈嘅时候咧，啲听众 6月21日都系我姨妈生日生日。 系咯系咯，我就系话你头先我问你 庆祝埋端午节， 问你去边度玩，你又话冇去边度玩。咁你又同阿船仔讲话，你其实去东莞玩，咁边句真啊 ，William 吓？ 去东莞玩就真嘅， 去东莞同玩真嘅。你玩我哋就真嘅，系咪啊？意思系嘛？你话玩下我哋咁样系嘛？系咪？ 唔系边有气氛 咧？系啊，我就系知道呢一样嘢咯，所以我问清楚系啦。嗱，今日拣咗只歌系啦，就俾爸爸同埋屋企人听，只歌叫咩名？ 强啊！ 强啊！强啊！ 正啊！呢只歌 正啊！咁我哋一齐听歌 吓。 好啊，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小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 现在创这新意义，无望似乎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都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呢啲多雨水嘅日子咧，喺选择食物方面咧，我都会中意一啲正气啲嘅食物。 系啊系啊， 你觉唔觉？即系嗱，雨水啊，最好食咩咧？咁可以讲多一两句。最好咧，如果大家中意食海鲜，可以买下炒蚬喺屋企咁啊，炒下蚬。因为咧，每逢落雨嘅时候咧，蚬咧就会特别肥嘅、 哦， 特别香嘅，系啦， 肥美 系啦，冇错，大只呢个都系喺入边。即系你可能你都系买一斤，譬如你买最普通嗰啲二十几蚊一斤咧、你发觉佢嗰啲肉咧系好肥嘅，因为落雨天啊，咁所以落雨天嘅时候，因应住唔同嘅气候咧，我哋。选择不同的食物，咁可以食到最好食嘅。 好 啦，咁但今日就唔系食炒蚬啦，今日咧就食呢个炒饭。炒饭咧亦都有米气啊，有正气啦，呢样嘢系好嘅。咁如果食炒饭嘅时候咧，你简单啲去到炒嘅话，其实攞鸡蛋炒饭都已经系好好食嘅。 系啊， 咁有啲铺头咧，佢哋整蛋炒饭咧，佢哋可能落少少嘅原贝入去，咁已经好香。即系坦白讲，我都好中意食咁简单嘅炒饭吓。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再多少少味嘅，因为有阵时候譬如好似我咁，屋企有小朋友咧，啲味太清咧。佢哋就會認為冇味、 哦， 即係硬 係點啊？加啲飯素落去咯。我見好多爹哋媽咪而家氹啲細路仔食嘢咧，就係買埋一包二包嗰啲飯素， 大量紫菜嗰啲 friend 啦。 你會唔會啊，小白？你會唔會？ 我屋企都有，但我唔係成日俾佢哋食嘅。如果你話想佢有味嘅話，其實我幾建議大家可能落啲少少肉啦、肉碎啊，咁其實都已經夠。又或者佢哋中意，我覺得好多小朋友都中意食菠蘿嘅。你覺唔覺？菠蘿 係咩？ 系啊， 我唔得嘅。 你唔得啊？ 我记得之前讲过吉嘴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有办法？譬如你浸下啲 盐水先， 系啦，咁你就冇咗个戒口嗰、那个嗰样嘢，咁已经可以拎佢炒饭咁样。咁炒饭咧，如果你想普通蛋炒饭咁啊，加多少少嘢，其实都好简单。个问题个关键咧。就喺你炒飯嘅時候，到底雞蛋同嗰個嘅飯到底要點樣配合啦？咁當然有啲人仲係堅持一定要用隔夜飯啦。咁但係其實你個飯煲完出嚟，你等佢攤凍咗咧，即係鎖翻啲水，其實都一樣 OK 嘅。係 啊，可以炒翻乾身佢。 係啦，炒翻乾身佢就唔一定要用隔夜飯。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隔夜飯你就隔咗個米身咧，可能會再乾身啲，咁唔使再咁多技巧就已經可以炒到好食。咁啊，個人有個人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雞蛋同飯，你想最好嘅比例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一碗飯，普通嗰啲一個碗咧，你就預大概一隻蛋，一隻蛋。咁你呢一個係最好嘅比例嚟嘅。咁同埋你嗰個雞蛋，例如我今次用五碗飯去到做炒飯啦，咁我就準備五隻嘅雞蛋。咁雞蛋咧要先要準備好嘅，咁我做咗個蛋漿先。咁蛋漿你都要有少少嘅調味啦。咁調味你可以落啲少少鹽啦、胡椒粉啦。咁仲有一個巧妙嘅位咧，你可以落少少米酒。系啦，少少嘅米酒落去嗰个蛋浆入边，因为有酒精成分嘅话咧，佢可以令到嗰个蛋浆喺你炒嗰个过程入边咧，佢更加预热，更加快凝固，咁亦都可以保持住佢嫩口嗰个感觉。 我翻去试下先，未试过呢个方法。 呢个方法都几多师傅咧会用嘅。好啦，咁你先准备咗个蛋浆啦，然后个镬咧你就可以落少少油啦，可能有啲朋友佢我中意落沙律油都得嘅。咁你落咗落去之后，个镬咧一热啦，跟住你就倒啲蛋浆入去。咁你话炒饭有啲朋友就中意炒咗饭先嘅。 我係炒咗飯先嘅。 係啦，今次呢個方法咧，你可以試下炒咗雞蛋先。咁你個雞蛋係一兜一兜佢，咁已經開始凝固嘅時候，你就已經可以再抌埋呢一個嘅飯落去。跟住就係咁兜兜兜兜兜炒炒炒炒。咁如果你唔想淨係蛋炒飯嘅話咧，咁你亦都可以，譬如鹹牛肉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啦。 腸仔粒咯， 腸仔粒都可以，係啦， 最方便啊嘛， 都幾小朋友食嘅嘢喎，都係。 因為多數整炒飯咧都係想快， 係 係啦，同埋簡單方便，咁但係又想有翻少少 午餐肉咯。咁其實午餐肉都好啱你啊！ 我好中意落叉燒， 叉燒都得，係啦。咁喺燒味鋪嗰度，可能你買。廿蚊而家唔俾买噶啦，30蚊啦最少都系啦，30蚊半肥瘦叉烧，咁你就自己再切一次，咁啊抌埋落去一齐炒，其实都可以好香， 更加香嘅。 系啦， 你叉烧肥嗰啲都 系 肥叉， 冇 错。 你可以叫师傅咧俾多啲蜜汁你，系啦，咁你就炒完个饭之后就淋喺个面咧个叉烧上面咧，其实会更加香噶吓。咁你就个饭一路系咁兜兜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完成噶啦。咁但系喺兜嘅过程入边，如果大家想多少少味嘅话咧，除咗头先提及过嘅，譬如胡椒粉啊，呢啲可以落之外咧，咸牛肉啊，你可以再额外加多少少一啲豉油，令到佢上色多少少嘅，系啦，呢个都几好。咁如果你中意清淡啲，咁就唔好上色啦。咁其实叉烧都系几好选择，叉烧啦，或者系头先提及过嘅嗰个罐头啊，罐头猪肉嗰、那个系啦，咁都可以试下抌埋落去一齐嘅。咁有啲朋友就再加埋 XO 酱添，咁令到佢嗰个辣口嘅感觉更加香啊吓。咁睇下大家今日有啲米气嘅话咧，就可以试一试呢个炒饭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就六分零钟时间啦，可以同大家讲下咧，近排自己睇一啲唔同嘅影视作品啦，哇，真系目不暇及。有阵时咧开个串流平台咧，即系无限咁多嘢可以放送俾你睇， 系睇唔晒。 首先咧，作为一个南儿当樽迷啦，咁南儿当樽又上串流，系啊，嚟紧又上串流平台啦，咁你可以喺屋企狂煲啦， 仲有五六日啫， 系啦，咁好啦，嗱，唔讲串流平台字，因为我近排睇咗两个串流平台作品都非常非常出色，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但首先讲啦，即恭喜呢个九龙城寨票房过9000万 啊， 咁啊，应该步步进逼到1亿啊，好容易嘅，因为船仔都未睇， 船仔都未睇， 船仔睇埋到1亿噶，咁啊，即系咁出色嘅作品， 佢睇埋1亿，佢攞成1000万出嚟睇， 圈中小富婆嚟啊嘛，咪同埋，我觉得呢啲作品咧，你真系带屋企人入去睇都几好嘅，因为可以怀缅下昔日，即系香港嘅一啲嘅回忆啦。 有 时九龙城寨点啊，或者同埋依家根本上你睇电视机又睇林峰，你入去电影院又睇林峰噶啦，日日都系睇住林峰嘅，系咪先？咁所以即系都唔介意，即系入去睇多几次啦。 系 咧， 我寻日都有同阿 O 分享过咧，咁我睇咗两次嘅，咁睇第二场嘅， 全靠你嘅票房 系 。我代阿林峰多谢你， 因为我第一次咧约唔到人，咁啊自己又想快啲去啦，咁啊自己睇咗先啦，咁啊第二次同太太去啦，咁跟住睇嘅时候咧，我记得其中一场咧，咁可能比较上多上一年纪朋友啊，咁啊坐爆咗个戏院嘅，咁附近咧就一路套戏做紧嘅时候咧，因为个美术真系好犀利，佢好多系揾翻系嗰个年代一啲好细眉细眼嘅嘢咧，都大家好容易就会睇到，而睇到嘅时候咧，唤起大家在场咁多位观众嗰个记忆噶。咁大家一路睇嘅时候，我听到好多零碎嘅声音，就话咦呢个糖以前系咁样噶喎，那个海报以前我都有见过，咦嗰度我见到其实仲发生咗啲咩事，所以好多咧碎嘴不断听住附近啲人喺度倾嘅，其实虽然系有少少阻住大家睇戏嘅，但系其实亦都 feel 到嗰个嘅。嗰、那個氣氛咧，大家係好投入喺自己嗰個年代個感覺嘅，呢個係套戲好成功嘅一樣嘢。 幾忠於原著啊，譬如入邊有個小女孩飾演嘅魚蛋妹， 係啊係啊， 咁啊亦都 揭示咗當年九龍城寨其中一個好盛行嘅工業，除咗牙醫之外啦，咁冇牌牙醫就係魚蛋啦。魚蛋原來當時咧，香港咧佔咗有六七成嘅魚蛋咧， 都係入邊 都係九龍城寨做出嚟。咁、可能問翻話，喂，咁點解嘅？咁入邊正常你九龍城寨旁邊又冇海又冇魚，你頂東隔離有個啟德機場啫，係咪先？冇理由你魚獲甚豐咁樣，係咪先？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原來咧擠魚蛋呢種工種咧，男女老少都做得到啊。咁有好多即係可能新移民嘅朋友仔嚟到香港，喂，佢真係未必攞到證件嘅時候，咁樣一嚟嘅時候就做住呢啲嘅工種先咯。因為個技術含量即係就唔會高超得好緊要，咁啊變咗咧，九龍城就係成為咧香港嘅魚蛋輸出重地，係 啊，好似基地咁樣。 即係呢啲都係啊，原來啊舊時歷史嗰啲還原咁啊。好啦，咁啊講一啲串流平台近排即係睇咗兩個真係超級出色。第一个咧就系阿 Benedict 啊，即系奇异博士做嘅嗰一部啦，喺其中一个串流平台。哇！呢部亲子作品咧，我真系忍唔住喊咗两三次。我好耐冇睇过一部咁感动嘅作品，而系咧呢个影帝阿 Benedict 去主导咁样。咁佢入边讲咩咧？轻松讲两嘴啊，就系咧佢对自己个小朋友唔好，跟住咧个小朋友就想逃离现实世界，咁就系嗰啲啦，即系老公同老婆闹交，跟住阿仔就自己出走啦，咁样出走咗之后咧，就以为失踪咗，甚或乎有一件衫寄到去佢屋企，就系以为佢个仔死咗啦，咁样。咁咧Benedict 咧就用好多嘅方法咧去搵翻个仔。咁佢系一个布偶师嚟嘅，即系毛公仔嘅布偶师嚟嘅 Benedict。咁佢就用咗自己好想做嘅一个 character， 最后可以。有機會揾翻自己個仔，咁最後揾到咧，自己睇啦嚇。咁我埋一個伏筆，咁啊好感動啊！呢個作品亦都揭示緊，即係一啲夫婦嘅關係啦，夫婦對待小朋友嘅關係啦，或者你兒時一啲夢藝啦咁樣，咁都可以講到。咁第二部咧就真係驚喜之中嘅驚喜，《哥斯拉減一點零》 係 哇！ 呢、這個揾咗地方一直以嚟想上咧，但係都最後喺翻呢一度上啊！ 係啊，最後喺翻啲 串流平台嗰度、 有曬我近排最喜歡赤手可熱嘅日本演員，嗰、那個冇乜表情，但係好似好識做戲嘅神木隆之介，我就唔係好中意佢嘅，但係越睇佢咧嗰種木口木面咧，好似有啲嘢睇喎咁樣。 我諗佢係要有。眼神去到交代好多嘢。 另外，我自己咧最新嘅日本女演员宠儿， 系 滨边美波，好靓嘅一位日本演员，而且佢好有演技嘅咁样吓，即系基本上都系接棒式噶啦。仲有呢个山田裕贵， 系 咁嗱，呢啲全部都系大卡士啦。我想讲咧，哥斯拉减一点零咧，可以话精彩，精彩到点咧？精彩过一啲。佢同系列嘅電影， 竟然， 因為咧，頭先小白講一啲叫做哥斯拉嘅時候，都講到怪獸宇宙啊，或者即係佢哋有個建構一個世界噶嘛， 佢哋有佢哋自己世界， 即係哥斯拉同金剛有陣時會打下，跟住又會有其他嗰啲。怪兽出嚟，嗰啲怪兽又会攻击下人哋，跟住又有泰坦，其中一只怪兽咁样，咁泰坦又可能有阵时唔够哥斯拉打，但系有阵时又为咗一啲新嘅敌人嘅兴起，几个怪兽大家会夹，其实佢哋唔会讲嘢噶，但系佢哋咧用眼神就，佢哋交换， 佢哋就心照噶啦， 佢哋 我哋系同一派嘅， 佢最后你知唔知佢最后心照咗，做一个决定就系、是，虽然我都唔系好中意你噶啦，不过我哋联手一齐保卫地球啦。 保护人类啦，咁样。 但系佢哋冇台词咯，冇对白噶，咁样。咁大家又可以欣赏下，即系串流平台啦，有好多唔同嘅影视作品。如果天气唔好咁啊，大家欣赏下啦，可以吓。